呢啲叫湿冻啊，都仍然处于一个湿冻、湿湿地、寒寒地嘅感觉啦。所以咧，咁大家都系要注意住保暖啦吓。咁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吓嚟到呢个咧就十二月嘅16日啦。咁啊农历11月23日，咁啊唔知道大家喺今天嘅工作上边咧可唔可以快快手做完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星期六日咧好好地可以轻松一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你可以对自己有一个嘅承诺，就话俾自己知道，我一定要准时完成晒所有手头上嘅功夫，然后准时收工。一个能够准时收工嘅同事啊，骤眼睇就会觉得，哇，佢好似唔系好对板，成日1:00啊企起身。我哋应该再睇到一样嘢，佢有冇完成佢嘅工作。如果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亦都能够按时收工的话，其实他是叻的。他亦都没有去到做一些譬如偷懒的工作，他只不过是准时收工而已。重点是他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能够帮忙你完成你自己手头上的部分，他是更加叻。可能他在工作的时候就集中精神，或者他曾经跟自己讲过，啊，我今天要有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真系完成工作，尽早收工，就系佢嘅小目标，唔紧要噶。其实呢个小目标已经造就咗佢咧，就是、成为咗佢有一个工作效率嘅同事啦，亦都造就咗佢一个守时同埋守对自己守信用咧，其实都容易对人守信用嘅一位同事嚟嘅。咁所以咧，应该系要向佢学习，同埋多啲嘅掌声鼓励。啊，点解有阵时同事啲工作做嚟再做唔完呢？第一，啲人会諗係咪多嘢做呢？第二都要諗係咪手脚慢，或者你做嘅工作係唔係用错咗方法呢？会唔会有啲更加好嘅方法可以成日用呢个字优化你嘅工作效率呢？有嘅时候不妨呢就将佢改改佢。最紧要一样嘢就係对人呢一定要有个 promise。其实最紧要对自己都有一个 promise。有一个嘅承诺就同自己讲，哦，我今日最起码要做到啲乜嘢。所以呢即係都近年尾嘅时间啦，12月中啦。都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尽快完成今年的一个大的计划，相反我们如果完成不到的，尝试一下还原基本步，由每一天完成一个小 target 开始。例如你就算你是譬如司机大哥的，你就觉得，啊，今天我要做到多少支旗，今天要做到多少钱的生意，那你就努力去做，做完之后你可以想，啊，如果我每天都完成了这个 target， 我不是每天做完我咪收咯，即系做完可以收，咪你中意再赚多啲又得。所以咧，每日都要俾一个少少嘅目标俾自己。行过咗呢个线之后咧，你可以选择休息定系继续工作落去。你嘅选择又会系点咧？你会对自己许下一个乜嘢嘅承诺咧？一天一天嘅承诺，聚合起上嚟，你就可以完成一年嘅承诺。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牺牲也不怕。从来事情明白爱没有去冤情。 青春到处只等一个约誓，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梦世之下，共你漫游在天。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年寻新诗，吃尽风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最掉牵挂，俗世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天气方面，密云有几阵雨，天气咧系清凉嘅，日间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啊吓，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市区嘅温度咧咁啊会下降至到14度左右噶啦，新界再低多两三度，不过咧仍然要注意，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啊，市区嘅温度咧就会下降至到9度左右噶。新界咧就再低几度，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今日系几多号啊？12月16号。嗱，今年8月7号派发嘅新一阶段八达通消费券啊，就仲有1000蚊咧就未派嘅。市民咧喺上个月30号合资格消费满4000蚊，最快就可以喺今日16号凌晨零时就领取尾数1000蚊。我都提下自己啊，同听众一齐，系、哎、可以攞钱咯。若果资格不符合市呢一、這个嘅要求嘅话咧，就唔需要太担心。点解啊？钱嚟嘅嗱，只要喺今个月之内，系今个月之内啊吓，咁啊合资格消费满4000蚊嘅话咧，最快亦都可以喺2023年1月16号咧领取翻呢个尾期嘅。咁所以咧，而家唔合资格唔紧要，你快啲有策略地咧就消费埋佢，咁你就可以攞翻呢啲嘅余额噶啦。咁早前咧就4月派发嘅第一阶段消费券咧就完结咗啦，咁最后嘅1000蚊咧就真系大家就要把握机会啦吓。记住啦，11月16号咧，咁就系呢一个最后嘅一个领取呢个尾数。 不過市民咧需要注意，第二階段嘅合資格消費節數期咧就係明年嘅，係第二階段就係明年嘅3月31日，最遲咧就係9月30日咧就領取呢個尾數噶。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呢1000元咧就會俾翻政府噶啦。嗱，不合資格嘅消費要留意，不合資格消費即係你就算用咗錢咧喺呢度入邊咧，亦都唔會。是不会就当作是这个消费券的，包括就例如是政府的收费、公共事业收费、公共机构的收费、教育的开支、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捐款、直接向非本地商户购物，还有一些就是 P2P 付款和兑换现金。今天其实如果有任何的查询，大家可以致电八达通的热线的。好啦，今日亦都可以查询一下合资格消费嘅四大方法，好简单。八达通消费券嘅查询网站啦，咁啊一揿个掣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另外咧就系利用八达通 app 啊，直接拍卡去到查询。咁啊，如果大家系拥有一啲智能手机嘅话，其实智能手机入边已经咧亦都可以咧就系翻查到相关嘅资料噶啦。以及咧就系透过喺港铁站，以及咧就商场入边有一个叫做八达通服务站嘅，咁呢个八达通服务站亦都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就查阅到啊，你到底嗰个消费系点样嘅。另外咧，咁啊领取八达通消费券嘅有啲咩途径咧？可以喺呢个港铁站啦、轻铁服务中心、指定嘅码头，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同埋咧就系一啲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嘅拍卡机，咁啊即系简称一啲蓝机啊。仲有咧就系例如系便利店啊、超级市场啊，亦都咧就系可以做得到呢一样嘢嘅。甚至乎咧就亦都好似我咁，因为我用智能手机啊，咁所以我可以个智能手机嗰度直接咧就可以领取呢1000元嘅1000元嘅呢个消费额啊，即系嘅余额。咁啊，转头啊，今日咧10点之后咧，亦都要提一提自己啦。啊，做完节目咧，即系松一松嘅时候，就可以攞埋呢1000元啦。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脑袋的温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思。Okay, sure. 洗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张天荣 OK Show 之后，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啦，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几年嘅疫情咧，就令到博物馆啦，咁其实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掣肘喺入边嘅，即系有好多想做得好嘅，但系都哎呀就好难去到做得好好啊，因为要好多人流啊、物流啊、各样嘅管理啊吓。不过唔紧要，咁其实咧喺博物馆入边、博物馆节啊一系列嘅活动入边咧，咁仍然咧就系进行紧嘅，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咧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继续咧就系望一望咧。除了咧就系现有嘅一啲博物馆嘅环节啦，大家咧仍然可以去欣赏得到啦。啊，仲有一啲嘅活动咧，咁啊其实咧系例如喺天马公园中西区海滨长廊啊，有一个咧就系艺术有理嘅展览。呢啲展覽咧，咁啊都係而家十六號啦，就去到十八號嘅啫。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啊嚇。由科學推廣組同埋藝術推廣辦事處合作咧，就係籌辦嘅。咁啊，如果未睇嘅，可以快啲去睇啦。將藝術同埋科學咧就做一個主題，咁啊邀請咧就係多位本地嘅藝術家咧，就係跨媒體嘅藝術創作。咁啊有九大嘅藝術裝置，融合咗藝術啦、科技、科學、物理嘅理論。工程数学原理的应用，咁亦都可以即系有咁多唔同嘅元素底下啦，甚至乎咧就将佢用艺术嘅感觉咧去到展现出嚟。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展览，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噶，咁大家不妨咧就去望一望。仲有可以介绍嘅咧就系譬如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入边有一个创意摇篮德宝的童话啊延续篇，咁已经开始噶啦，至到咧就系2023年2月12日免费入场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啦，香港电影资料馆入面啊，即係有好多非常罕见嘅道具啦，同埋资料。亦都有啲呢就係从来未曝光嘅电影幕后花絮嘅照片啊。咁好多呢都係唔需要价钱就已经可以去到嗰度可以欣赏得到㗎啦。咁如果你有时间嘅，不妨去嗰度望一望啊。 跑出空旷，这次看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概不。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悠前扮只骆驼，这次看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路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攰尽风景。 海边的阿豪，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元朗田心村一间屋内发现三具尸体，警方初步表示，一个男人凌晨报案，话屋内传出烧炭气味，救护车同消防员抵达现场，喺屋内发现三具尸体，分别系一对年过70岁嘅男女，以及一个年约40岁嘅女人。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初步相信同金钱问题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呢次大会喺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习近平话要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同明确路径。支持發展中國家提升能力，協同應對氣候變化，通過生物多樣性保護推動綠色發展，加快推動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轉型。他說中國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中國將持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英国护士罢工争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条件，估计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共10万个护士参与。国民保健署说，76间医院和保健中心受影响，取消7万宗的医疗预约和程序和手术。最大护士工会皇家护理学院发言人形容，对各方都是悲伤的日子。护士的行动分别在当地15号和20号进行，是皇家护理学院成立106年以来发起的首次罢工。工会要求按通胀率再加5%加薪，政府说实际要求加幅达到19%，难以承受。卫生大臣白建熙说感到遗憾，担心罢工为病人带来风险。英国近期有多个行业的工会因为不满薪酬加幅发起工业行动，令铁路和邮政服务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日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署网页啦。 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未完成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023年2月23日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大概2016年啦，咁嘅节目做一个大改革嘅时候咧，咁我就系其中一位，唔、 就是、 好听啲叫做备赛啦，唔紧要，其实我都唔系好介意。 有冇唔开心啊？嗰阵时？ 有嘅，有唔开心，原因系我有直接去问个监制，我觉得啊，话俾我知，我能力上有问题，我起码我可以去增值自己，或者去上一啲 course， 或者点样去改进自己嘛。我系 Angie 麦雅智，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朝早6:35啦吓，咁啊，出边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1至2低水平啦。咁啊，今日个感觉咧都真系冇咁寒啊，16度啊嘛，唔知道钟哥系咪都有同感咧？早晨啊，钟哥， 又好似系、啊，早晨啊，小白， 系啊，16度啊嘛，真系冇咁冻啊。 不过咧好奇怪嘅，当你热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啊，都唔系好热啫。冻嘅时候咧，又唔系好冻，即系等于我哋琴日讲，好多嘢都习惯咗就得噶啦，惯咗。 哦，系、哦。不过我又觉得而家呢个16度嘅温度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其实几舒服，又唔系话好冻。咁啊，如果呢啲温度做下运动咧，其实个人都一路暖住个人啊，我觉得都几舒服添噶。 虽然话而家叫做暖咗，不过大家唔好掉以轻心，特别系哥哥姐姐们。天文台都话啦，礼拜六日好似系10度或以下添啦。 转咗啦， 又转咗啦， 转咗9度以下，几快 争过1度啊！好唔同啊，点解两位数变做单位数啊？ 系啊，仲有一样好唔同嘅系咩呢、就系当大家7度嘅时候咧，如果下个礼拜真系会冻到7度咁讲啦。当你系7度嘅时候，好冻啊！但喺新界地方嗱，变咗1-2度，5度啊！哇，个感觉咧就～嗰一度咧个距离就好似差咗好远咁样， 会唔会有啲人就会争住上去嗰啲咩大帽山顶啊咁样睇下有冇结霜啊结冰啊啲？ 会啦，我觉得一定会嘅。即系天文台咧成日话如果嗰日咧系去到譬如7度嘅5度嘅咁样市区啦，咁样咧上大帽山见到结霜嘅情况，大家就会觉得啊高咗好多咁、啊，咁一定系涌上去嘅呢、這个。 系啊， 注意保暖啦，系注意保暖。 因为系注意保暖啦，同埋行嘅时候都要小心啊！我记得好似有一年试过地下都因为好似铺成冰咁样。 系啊系啊，我都记得啊。系啊， 咁好容易会跌亲啊！即系呢啲咁嘅时候咧，即系特别香港人，你见到呢啲情况机会唔多啊嘛。 吓， 咁变咗你去处理呢啲咁样嘅环境嘅经验就自然少啦。 吓，嗰一年咧，甚至乎听到啲人喺度嗰啲传言啦，就话系会落雪噶啦，香港会落雪啦。咁你都要谂下地理先得嘅，唔系话真系话冻咗啲就落雪咁。 不过喺香港嘅历史里边，根据天文台嘅记录咧，都好似曾经试过唔知几次落雪嘅，好似 系好似系好多年前嗰阵时试过。 当然啦，而家你话香港落雪就真系都机会微乎其微啦。好话香港啊！天氣回暖啊，世界呢個温室效應，全世界落雪嘅機率都好似偏低啊。但係又好相對嘅，突然之間啲地方咧就變得好極端寒冷嘅。咁啊，一係嗰個去到最後愛護地球， 係啊係啊係啊，愛護 生病了咁樣 嘅。係啊，如果唔好啲照顧佢啊，地球真係好快 game over， 到時我哋真係冇位走。 係啊，唔係好快講下，我話今日想講下咧，即係世界盃完啊嘛。 係啊，就快完。 就快完啦，咁礼拜日都全部赛事结束啦。 所以今日你翻工嘅朋友应该精神咗， 即起碼你唔使三點鐘又起身啊嘛。 哦，又係喎、 啊。係啊。 咁但係禮拜一就唔敢爆啦。禮拜一。 禮拜一起碼都係你應該一點幾，如果你都即刻可以平復到你自己嘅情緒嘅話咧，都瞓得着嘅一點幾。 會啊，我就話嗱，輸波嘅瞓唔著。 嚇、啊，贏波嘅好開心。 又好開心，又係瞓唔著。咁同埋咧，即系通常呢啲咁样嘅大型俾你去投入嘅一啲活动之后啊，咁你都会有个后遗症，空虚啊嘛。咁啊，处理空虚嘅方法咧，有两种嘅，一种嘅就其实我觉得系投入第二种活动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或者 第二种嘢取代佢。 突然之间如果唔使去追呢啲足球赛事嘅话，咁而家好多啊、线上平台咪大家即刻揾第二套剧煲咗佢先。 系啊， 即刻补完啲时间。 正如咧，你煲电视剧都有一个周期性噶嘛。譬如你中意睇嗰套剧完咗，咁你就哎又系好空虚咁、啊、样。所以咧，电视剧不断会有摆到咯。你追完呢套，追第二套，追完第二套又追第三套咁。 系啊系啊，而家呢个年代咧，真系你冇办法追得晒咁多剧集啊！即系就算你明知道有啲好睇嘅。你都会觉得自己真系冇时间去到、去到追啊！其实唔系唔想追，系追唔到啦已经。 所以一个好介绍、 啊， 你追《晨光第一线》咧， 系啊， 个个礼拜都有， 个个礼拜都有，系而且 追到仲有， 每一次咧都系 update 嘅， 就系啊， 呢个好嘢。好，翻嚟我哋再讲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十六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晨光百科，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影相。喺我中学嘅时间咧，真系屋企有一部嘅菲林机，即系要慢慢左教右教啲镜头咧，跟住好啦，准备啦，菲林擦直擦咁样，跟住就影咗张相。嗱，影完之后咧都唔知道嗰张相系咩样子嘅，要晒出嚟先知道咧自己到底。影嗰陣時得唔得？咁當然托賴啦。咁有啲相咧就 keep 到今日都覺得啊，真係嗰陣時影得幾靚喎。好啦，係好事嚟嘅。咁啊，相機亦都收埋咗好多年啦。咁啊，主要原因都係因為數碼相機嘅出現啦。咁啊，甚至乎而家手機都影得相當之方便同埋靚。咁但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到今日我仍然覺得咧，相機嘅質感係手提電話嘅相機係冇辦法咧去到比較嘅。好啦，咁大家都要讲数码相机嗰个嘅发展啊，佢啊真係犀利喎。其实呢佢嗰个数码相机嘅原理系啲乜嘢呢？菲林大家都知啦，咁印落去嗰、那个我哋嘅菲林上面，跟住就冲晒出嚟。好啦，相机嘅镜头背后呢有一个叫有感光元件。它分別就用了紅色、藍色、綠色的光，稱之為三原色。這個就我中一的時間上 Art 都已經有學的了。即三原色怎樣左溝右溝又可以變成什麼色啊，那些都是有趣的。好了，只要有了這三種的顏色，紅色、藍色、綠色就能夠表現出各種的顏色。沒錯，也是我中一的時候學的，怎樣去到溝曬所有顏色出來。相机的镜头背后就安装了这一类型的影像感光元件，对光的三原色就会产生一个反应的。当这些元件由三种分别只是对三原色之一的产生反应的感光元件排列而成，并且根据进入镜头的颜色发出不同的电子信号，就将这些颜色就变成电子信号。好啦，咁每一届嘅数码相机咧，就拥有譬如几百万啊、几千万啊，而家啲可能都去到1亿噶啦吓。嘅呢一类型嘅叫做感光元件，相机咧就将每一个嘅呢一类型嘅元件发出嘅不同嘅电子信号咧就记录啦，不断咧就将啲数字咧就记录落去。呢啲数字头先讲过啦，就是、代表咗不同嘅颜色嘅调配、亮泽、色度，都放咗喺呢一类型嘅数字入边嘅。所以有阵时点解有啲精准啲嘅相哦，佢好大 max 数、哦，因为佢入边所需要嘅储存嘅内容咧系更加多，个 色泽会更加丰富，咁于是乎咧，佢个 size 咧就会大啦。就是用了这一类型的数码方式，就是用颜色转化成为数字，然后储存了这些数字，就再将这些数字解码，也都变成放上屏幕的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这样数码相机的原理就完成了。於是乎，我哋而家咧就好簡單，就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相片啦。特別咧，手機影相嘅時候，我哋更加可以唰哇，唰一聲就已經咧可以極速啊，用一個極速咧就去到 loop 咗好多唔同嘅相片出嚟。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佢相機啊，或者佢電話啊、電腦入邊嗰個嘅運算咧，係非常非常之高速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功夫嘅。 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遗忘你，信心不掩盖。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竞赛，伴你走，终不会避开。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戒毒过苦撑不破，谁失信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 首歌嚟自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 出边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会同大家讲下一啲行山有啲咩好去处啊，或者行山嘅秘诀系啲乜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KOL 系列，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啊总教练梁子浩新尼上，咁啊电话入边都揾咗佢啦。早晨，新尼。 系，大家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哇，天气都冻冻地，而家只手都冻，我隔住个电话都 feel 到你打紧冷震，新尼。 哦，嗰、那个系去完厕所揈手动啫，冇乜嘢嘅。 讲衰嘢系啦，咁啊，而家真系，我哋行山嘅时候咧，啊话就话呢个天气系行山。如果你问我嘅话啦，其实系几爽嘅、嗯，因为你行极咧都仲有啊。咩意思咧？即系话，因为夏天嘅时候咧，你行两行，其实嗰啲斜路上完一轮之后，你个人都爆晒汗，你个人后有即系都有啲攰嘅感觉。咁但可能天气冻啊，咁我身体咧其实亦都唔系话出好多汗，个感觉体感上咧。好似舒服好多，咁所以呢个季节真系行山啊呢啲叫做郊外活动嘅一流喎、啊，呢、這个位咁啊，好似行极都唔攰咁样，参加比赛最好、 啊。过去都系咁讲嘅，秋高气爽啊，梗系行山噶啦。 系啊，啱啊。 但系我个人有个偏好咧，就觉得冇汗出咧，就硬系觉得好似冇做过运动咁、哦。 咁所以就算天气冻咧，新年上都应该要继续加操先得。加到佢出汗为止，你放心，汗一定有得出嘅。 即系会不一样又好嘅，虽然譬如都照样出汗啦，但系呢啲衫湿咗好快除干爽嗰种感觉好正啊！ 真系冇咁臭啊！我自己男人， 冇错， 我自己顶唔顺自己臭味，即系点解男人系臭，女人系香咧？即系大家出去行个山，你又明白晒。 我知点解啊？因为男人唔臭就唔显得女儿香啊嘛，冇比较啊嘛， 有比较先可以捧佢哋上天啊嘛。 不过咧，就我哋行山除咗头先你话喂要出汗咧，正点呢样嘢提翻大家，好多时候大家冬天行山咧就唔觉得要带肥多啲嘅衫， 嗯， 一两极化嘅，一系咧就大家着住好厚嘅羽绒行山，嗱我真系见过嘅， 我都见过， 佢哋惊冻， 系 就着住羽绒行， 系。 就呢个本末倒置啦，因为咧你太热啦，保到暖啦，咁咪以为暖粒粒，但系你咧嗰、那个身就湿咗汗水，加埋啲衫咧，佢哋冇乜着快干衫，通常啲普通嘅棉质衫啦，湿咗汗水更加难干。 哎呀，更加冻， 系啦，冇错，因为你用身体嘅体温去蒸翻干件衫啊。呢、這个就我哋成日都讲俾大家听，适当时候咧系要更衣嘅，要将嗰啲衫。收埋佢先，所以带个背囊仔有啲用嘅，将你件薄羽绒收起佢啦。跟住你件身就，喂，咁我咪用好冻咯，就咁吹咗件底衫咁样。因为就算着斩毛衫咧，遇到风咧都系大敌嚟嘅，会将啲体温吹走嘅。 系啊系啊， 即系空气对流将会将体温带走噶嘛。 這個、呢个咧都要讲少少，即系特别喺冬天嘅时候咧，要提一提啲听众。如果你话譬如啊十度咁，譬如十度咁去行山啦、本身都已经系冻噶啦，再加上咧如果大风咧，风咧。是一个致命伤嚟嘅，因为风咧，佢可以系啊，可以令到我哋体温啊，即系表面嗰啲嗰啲温度嘅粒子咧，好快脆吹走咗。咁、如果有风嘅时候咧，我睇嗰啲研究话咩啊？一有大风咧，佢能够将你嘅体温咧就降低嘅速度咧，比平时多咗30%，所以即系点解会冻死人系咁解咯？ 哦，呢个叫风寒效应啦。另外都仲即系啲人书包唔好丢住啦。 系 讲下啲常态先。 好啊， 好多时候大家咧就唔知道。点解要着斩毛而唔行嘅时候唔着羽绒？因为斩毛衫一停低咧，可以捉翻住啲空气。行嘅时候有风吹咧，就可以过咗啲湿气带走佢。 哦， 即系我哋雪地都系咁玩嘅。竟然风褛喂前面有拉链啊，喺架底下边有拉链开啊。你行嘅时候开拉链，等啲风吹。经过啲风将你个体温嘅湿气咧带走佢。我哋想讲啊，保持干爽就保到暖啦。 哦，保持 香港行山咧，系啦，都系要咁样做嘅。 系， 咁不如当然啦，你当里面嗰件衫，我唔着斩毛衫啦，普通一件长袖，着件薄风褛行都够啦。即系个感觉系啱啱好，凉凉地，嗰、那个就适合嘅。当然停低咧，咁我哋要加翻件即系、就是、我哋所谓嘅羽绒啦，或者保暖衣物啦。咁你冇睇少，可能停低即系咬个包饮啖茶，咁其实都有影响嘅。记得呢个时候快啲攞翻件衫出嚟笠住先，先至饮你啖茶。 系 呢、這个就好多人唔知嘅。另外咧，有啲人就话啊贴暖包。嗱、我个人咧就觉得呢样系有少少唔等使嘅方法嚟嘅。 啱啊，我自己都 因为你嗰个暖包咧好得意嘅，你贴喺个背脊度，佢又唔暖嘅。你出嚟养下养下，你辣手嘅。原因系乜嘢咧？就因为佢要混合，即系混入啲空气，令到佢有燃，即系发热啊。因为你冇氧焗住咗佢咧，就差好远。我就自己就觉得咁多次即係喺雪地嘅经验啦，保住条颈呢 就好鬼紧要嘅。 哦，系、哦。 头颈就好紧要嘅，头咧，譬如我戴开 cap 帽，大家知啦。咁、我都会有分冬天帽同埋夏天帽嘅，可能你留意唔到啊。虽然色系一样嘅。 有嘅，有留意到，留意到，系好啲噶。 其实有唔同嘅、因为透风啲同埋冇咁透风啦。咁我雪地咧，我就会戴冷帽嘅。咁啊，条颈咧，大家可能忽视咗佢。咁香港点算咧？咁我就条手巾仔嘅，即系呢个惯性嘅习惯，条手巾仔。打个结拧去后面，咁前面嗰大幅嘅咧，就着三个人系遮住自己条颈，好似啲西部牛仔咁样。 哇！ 咁咧就暖好多噶，真系暖好多噶。 去到冬天嘅时候，新年上又变咗西部牛仔嘅 look 都几有型、啊。 西部牛仔都几好噶、啊。 你可以唔好戴 cap 帽，戴嗰啲牛仔帽得唔得啊？如果行山， 系 咪戴过 嘅？ 吓，你试过 嘅？我试过嘅，咁啊整落去落去。因为一索汗咧，好鬼臭啊！ 系啊， 好难洗得干。 因为真嗰啲牛仔帽其实个皮嚟嘅，系好臭 的。但系点解喺即系喺嗰啲地方就即系美国地方可以着呢戴呢啲公差加餐装备咧？因为地方干燥嘛。 系啊，干燥。 香港湿啊嘛，我哋做翻本土嘢噶嘛。 佢哋啲美国嗰啲牛仔话都已经咁干燥啦，嗰啲咁嘅牛仔帽都仲要系好臭。你谂下，如果喺香港嘅真系不得了，即刻拎佢堆填区啊要。 所以我哋上网睇嘢就有时候唔系下下样样都啱我哋嘅， 啱、啊。 喂，讲起上网，上次你爬石感觉又如何？ 哦，上次攀石咧都非常过瘾，因为有个新嘅体验啦，因为攀石自己都第一次。咁喺笔架山嘅位置嗰度咧，咁一路攀上去，好彩咧，即系有啲安全绳喺度。咁我亦都即系。得到教練鼓勵啦，咁一路爬上去嘅時候咧，咁都有好多嘢要注重。佢同行山咧係兩個唔同嘅 technique 嚟嘅。咁有啲位係啊，點樣去到捉住啲石啊？點樣拉自己上去啊？同一時間你落嘅時候咧，又點樣可以保持嗰個平衡、啊？ 平衡 係啊，佢真係同行山咧係幾大嘅分別喎、啊？ 哦，你爬嗰條位有名嘅， 嗰、 個位置叫 cat ladder， 即係貓梯。 哦，猫梯人嚟叫做 系啊，即系你睇落好似急急上，但上到去咧，你发现嚿石都系斜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斜之余咧，佢仲要，因为第一定系手脚并用啦。有啲位咧，其实你系要谂办法 lock 住自己喺嗰、那个岩石上边啊。 哦，嗰啲真系推背啦，即系个背脊推对住个竹棒墙度。硬住另一邊啊嘛，咁都幾好玩噶，即係要壁虎功咁樣上。 冇錯啦，好彩我細個咧有試過學呢個壁虎功，喺屋企走廊嗰度啊，即刻將細個嗰啲記憶咧攞翻曬出嚟，咁啊又記住一個金句啦，到而家都記得，三點不動一點動。 系冇錯， 哇！真係有聽書 呢個真係好用嘅。咁我同我哋爬石咧、攀岩咧，就係我哋其中山藝裏面其中一樣嘢會做嘅、 啊。 因為我哋行下山，依有啲崎嶇嘅地方喎，咁要爬上去噶嘛。 嗯， 上同埋落，我哋都會用繩索去輔助嘅。 嗯， 咁我最近就揾到張相咧，就有啲大哥原來若干之前咧，佢哋就喺嗰個位置咧係徒手上去，然後行上面山嘅。 邊度香港嚟㗎？ 喺香港啊，就係、是、你爬個位置咯。 哦，係咩？ 咁我睇完張相之後咧，我覺得就相當危險啊，因為佢哋可能係高人膽大啦，我啊膽細啦，我哋用曬繩索落頭盔啦，佢哋就係波鞋啦，跟住上嗰個位置，喺臨你做壁虎硬住最高點嘅時候咧，佢就轉翻左手邊行咯，但係相當危險。 哇！ 沙石到你爬過都知道那個位㗎啦。 係啊， 即係都有怯嘅感覺㗎嘛。 上次我爬嘅時候咧，如果用翻自己平時嗰對跑山鞋咧。其實我都幾夠膽肯定咧，係應付唔到，因為平時嘅鞋咧都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平時啲鞋咧，可能個鞋面咧，佢就會厚身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攀石嗰啲鞋咧，其實佢著起上嚟咧，好緊，個感覺直頭好似以前咧清朝啲嗰啲格格啊，係啊窄腳咁樣嘅感覺。但係因為你著到咁，但係你上到上去個攀石嘅時候，佢先至可以找住嗰個石，食到更加多嘅力啊。咁如果你話純粹如果你話好似啲藝高人膽大嘅朋友咁樣玩命之徒，佢哋就咁一對跑山鞋就上去嘅話咧。其实即系嗰个踩唔实而令到你失足嘅情况咧，我觉得都好大机会出现添啊！ 哦，咁我哋又冇办法啦，可能佢真系高手啦，即系俾我揾到张相咁啊，睇到咁啊，原来我哋我谂下系咪我哋渣咧咁啊？ 唔系嘅， 我哋渣咧咁样， 安全第一啊，命长久啊嘛。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7嘅时间，17度嘅气温，哦，又上升多一度啦，相对湿度92%。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面咧，咁啊，亦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入咗入嚟直播室嘅咧就系交通组嘅。阿姑，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都暖和咗好多啦。不过咧，就见到出边嘅即系落雨啊，落唔落雨嘅情况咧，都系有啲湿啦个地下，系嘛？ 湿少少啦，但系我哋今朝翻嚟就冇即系好似琴日咁落雨。 系、哦、啊，哎呀，我今朝翻嘅时候呢、這个地下都相当湿 啊， 系我早啊，系即系而家个地下就干咗啲啦， 干啲冇错。 吓咁啊好啦，咁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又点咧？ 哦，几好、啊，咁啊，红隧港岛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正常，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只系近住入口多车啲啲，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仲提一提大家，土瓜湾码头围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封一条慢线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啲改道啊、封路嘅情况啦。咁啊，其他大致上咧都冇乜问题嘅。 冇错。 嗯，咁今日朝头早有冇啲咩特别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讲、开封路，今个礼拜日单车节 啊，系、要同我哋讲一讲、 嗯。冇错， 无论驾驶人士定还是系你系使用 系啦， 定或者系交通工即系乘坐交通工具嘅市民咧，咁可能部分嘅路线都会改道。 冇错冇错，咁讲一讲佢主要踩嗰条路线系、 啊、 由梳士巴利道近住帝国中心起步。咁、咧，如果系50公里组嘅咧，就会经3号干线上长青。隧道再去青马大桥，经丁九桥、 嗯， 出翻南湾隧道， 嗯、 然后落翻昂船洲大桥、 嗯， 上尖山隧道，然后咧再沿路踩翻去喺梳士巴利道近住文化中心对面嗰个数字做名嗰个广场嗰度、 那个、 做终点嘅， 即系广东道 口嗰、那个 口嗰个啦， 冇错冇错 冇错冇错。 咁如果30公里做咧，咁就淨係會踩長青隧道啦、南灣隧道同埋昂船洲大橋。 嗯， 係啦。咁如果即係話封路咧，就會係當日凌晨1点開始封，分階段封。 係。 咁咧就基本上咧就長青隧道啦、青馬大橋、丁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咧都係封出九龍方向嗰一邊嘅。 係。 咁而長青青馬大橋啦。是出九龙的上层，咁下层是可以继续行车的 哦，咁都有下层可以用、啊。 系啦，冇错。咁尖山隧道就系封去沙田方向管道。 嗯。 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公主道连接路啦，即系近住都会海逸嗰边嗰一段嘅公主道天桥啦。 嗯。 咁部分嘅红磡绕道、梳士巴利道、连翔道、柯士甸道西同埋尖沙咀区内嘅部分嘅道路都会封闭嘅，即系广东道嗰一扎。 嗰一扎 都会封啦。 咁如果系嗰一扎原本系有嘅巴士路线咧， 会改道， 都会改道嘅。 冇错冇错。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 嗯，大部分嘅道路都封到朝早11点左右嘅啫。 其实都唔系话 唔系话真系好耐。 系 系啦，咁但系除咗梳士巴利道嗰扎嗰一段啦，会封到下午3点半嘅。 嗯， 咁即系详情都要上翻运输署嘅网站睇啦。咁最好都系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啦，譬如话港铁啊，咁样就唔会太受影响。 咦，系、哦，如果我平时坐巴士，例如我尖沙咀翻工嘅， 冇错。 咁如果我当日嘅话咧，因为佢都最少都去到11点啦嘛。咁我翻工嘅时候已经系可能要一早翻咗去啦，可能9点几翻工。咁、我最好咧都系选择翻嚟铁路。 系啦。 咁我就铁路就唔会话一啲出口封咗噶嘛，会唔会啊？ 這個都要視乎翻可能人流嘅情況，嗰邊會有所調度啦。咁、但係即係尖沙咀碼頭嗰巴士站咧，就基本上就嗰朝都冇巴士出到噶啦。 哦，咁啊，所以即係沿路嘅一啲巴士路線，大家就要留意住啦。 係啦，同埋記得要著褸咯，嗰日真係好凍啊。 係啊，天文台都話當日咧個氣温會係降到9度左右。 係啊，即係彭于晏都破唔到風啊，咁好，好凍。 破到， 好冻、啊，鱼 眼就破到噶啦， 鱼眼乜都得，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如果喺尖沙咀啊或者嗰一带需要翻工嘅朋友咧，咁当日咧就需要可能喺交通上边咧。个策略转一转，咁去迁就一下呢个单车节啦。 都预计咧，因为改道啦，咁其余路段，譬如话龙翔道嗰啲都有机会会塞车嘅。 嗯， 咁大家驾驶朋友都忍让一阵啦。 系当日朝头早有冇话交通组有啲？ 我哋我个朝会翻工嘅，咁但系。 詳細我要望一望先。 哦，好啊，唔緊要，詳細咧亦都即係留意翻我哋嘅電台啦。 我知我哋應該八點鐘左右就會有噶啦。 明白明白，好，唔該曬， 好， 唔該曬。咁至於天氣方面問一問啊，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陳哥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朝頭早都氣温唔係話好寒冷咯。 系啊，好似暖翻啲，同埋都系啦，即系第一日冻就系、是、啊雪雪声冻到，第二日咧就系、是、啊开始适应到少少，今日就好似完全适应到、哦。我自己觉得咧，可能系人嘅适应能力强嘅，同埋大家懂得着多少少衫，叫做添衣保暖啦、啊。咁我嘅睇法系咁嘅，但系你话实际上系咪真系暖翻好多？当然一阵气温嘅度数会反映得到嘅。咁但系最重点就系嚟紧礼拜六日咧，又系冻咯，报咗几日啦，又话唔知气温跌到单位数，即系讲紧香港嗰啲地区啦， 九度。 喂，小华，你兴唔兴行下山噶？即系呢咁冻嘅天气底下， 我中意噶， 感受一下。 系啊，我中意呢个天咧行山嘅。其实只要喺颈嗰度，我哋一啲譬如行山装备咧，佢好似围巾咁样嘅，围住条颈啊。咁你可能都唔使着嗰啲 super warm 添啊。咁啊加件风褛防风啦，因为风可以令到我哋身体上面嗰啲暖和嘅粒子吹散佢啊嘛。咁啊你防一防风，咁跟住其实我都系可以着短裤，咁就已经即系一路缓步跑，咁其实就已经都觉得好舒服噶呢、這个天。 哇，咁紧要，咁啊你到时真系即系做咗呢个壮举，你记得拍条片。我仲谂紧礼拜日单车节啊，小弟着咩衣饰去玩添？ 系啊，有冇策略啊你？ 冇啊，个策略就系跟住李慧思踩咯，咪讲笑啫。 你跟到佢车，你见到佢尾灯都赢啦。 讲下笑啫，讲真，即系今年个特别就系、是、好似搞咗咁多年单车节第一年如无意外李慧思会参加，咁我估一定会成为好似吉祥物咁样大家打卡噶啦。 焦点啊，呢、這个焦点啊，系啊，不过都要讲，香 港之光， 即系如果差唔多临近比赛嘅时候咧，每一个选手都应该系集中翻喺个赛道上边，就唔好话见到喂都就嚟鸣笛啦，你仲喺度执片哇？你话先喺隔篱啊，就影相唔好啦，就唔好做呢啲啦。 系啊， 安全第一。 你唔系咁容易见到李慧思，因为佢一定系喺好前嘅位置，即系、 啊 就是、我哋嗰啲叫做普通车手咧，喺好后嘅位置，根本可能连佢尾灯都见唔到。所以头先系讲笑啫。咁啊，每个比赛都系啦，大家尽力啦。咁如果你话喂有不递，咁记得举手啊，唔好逞强啊，唔好死撑啊，因为即系天气有阵时候，喂你如果讲紧礼拜日。你温都真係低嘅話，咁可能有啲朋友平時冇踩開，或者熱身不足，或者其他唔知咩原因啦。咁有少少問題，舉手啊，最緊要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呢、這個都係咧小弟好想。 我最近咧都留意多咗啲報道咧，就話譬如天氣涼咗，突如其來嘅涼，咁然後有啲人咧又喺可能戶外嘅地方做運動，咁啊啲心血咧就可能即係交替得唔係咁好啊，都會引發好多唔同嘅併發症。所以咧，阿歐講得啱。千祈就唔好死頂，一有啲咩事咧，舉手。今日參加呢啲比賽咧，志在參與嘅啫。啊，我哋即係一般市民就唔係諗住去攞獎牌嘅。咁啊， 唔係，同埋咧，依家啲比賽好好噶，就算你玩完咗比賽咧，你唔使踩第一二啊，佢都會俾個紀念牌你 咁。 我攞咗牌咯，係咪？ 係啦，最緊要開心。 簡單啲，係啊，好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啊，唔該曬。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至於天氣方面咧，就密雲有幾陣雨，天氣咧係清涼噶。咁啊，日間氣温徘徊喺大概咧就17度左右，咁啊同而家嘅天氣都係一樣啊，17度左右。咁啊，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咁啊，晚上嘅時間北風就會增強啦。市區嘅氣温咧就下降。至到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啊，周末期间天气咧显著转冷，风势咧就颇大，咁啊亦都咧就系渐转天晴噶啦。咁虽然而家都仲有啲湿湿地啦，不过咧就过多两日咧就渐转天晴。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市区嘅气温啊降至到9度左右，新界咧就会再低多几度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至于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啊，见到星期六。日一二三咁啊，星期六日一二啦，天文台都会有一个冷啊，好冻嗰个嘅公仔咧就放咗喺度噶啦。咁啊，由星期六嘅气温介乎10度开始啦，咁啊，星期日、星期一咧嗰啲都会掂到个九字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咁啊，至于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朝头早嘅时间嚟到朝早嘅7:17啦，咁啊，有今天早上啊，晨光大学咁啊，邀请到咧周树佳佳。哥同我哋讲下一啲香港典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喂，佳哥。世界杯期间你把声都仲系好有中气、哦， 系啊系啊，不过太夜啊冇睇到， 唔怪之得啦。咁啊嚟紧两场，譬如冠军战同决赛咧，就夜晚十一点开波嘅，咁啊睇下佳哥到时候会唔会欣赏一下。 十一点开波啊，梗系睇到啦。 系啊，凌晨三点嗰啲系唔得啦，系啊，辛苦啲嘅。好，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咧啲民间风俗嘅嗱。上几个星期我哋都有讲到咧，就系舞龙舞狮啦。咁啊亦都提过咧，其实舞龙舞狮之外咧，仲有好多噶啊，有一只叫舞麒麟、哦， 系 啦，不如佳哥先同我哋讲下，点解有咁多唔同神兽啊？有舞龙，有舞狮，有麒麟，佢哋系出自于边度，同埋佢哋嗰个功能啊，有啲咩分别咧？ 嗱，呢种嘢咧，我哋就叫做瑞兽啊， 系 瑞兽。咁其实一早都存在喺民间噶啦。咁、譬如咧，嗰啲公馆啊、宫廷啊、大宅啊，门口咪有狮子啊、有龙啊、有麒麟咁嘅。 银行都有只狮子镇一镇住啊！ 系啊系啊，有啲银行系麒麟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咧一早啲民间有噶啦，争就系咩咧？就争系将佢活化咗，系可以我哋咧舞动 啊， 当系即系一种游戏啊，或者有一种庆祝嘅活动咁样， 系 将个形象化出嚟舞啊嘛。咁啊，啲人就将龙啦、狮子啦已经形象化咗啦。咁啊，麒麟咧其实系民间嚟讲一种好深入民心嘅一种瑞兽嚟嘅。咁咧，你都讲过噶啦。麒麟嘅出现咧，同孔子嘅诞生有关系嘅。 系啊系啊，我记得讲 过啊嘛。所以咧，舞麒麟亦都成为咧，好多人咧，佢哋玩呢个舞瑞兽嘅时候咧，都将佢咧就形象化咗，啲出嚟舞啦。咁特别系香港咧，其实香港嘅文化都系嚟自内地噶啦。 系啊。 咁客家人咧，佢哋就会舞咧，就舞麒麟嘅。 哦，客家人就冇 客家人冇麒麟嘅，所以咧，如果我哋而家喺新界见到有人冇麒麟嘅话咧，即系我谂90%啦，都系客家人嚟嘅， 客家村咁就 客家村嘅村民嚟嘅，都系客家人嘅后代嚟嘅， 系 咁佢哋冇麒麟啦，咁样就佢哋冇麒麟咧，就历史几耐咧，真系讲真唔清楚啦，即系起码清朝都已经有噶啦， 哇，都好， 起码过百年以上噶啦，百几二百年以上噶啦，咁、就算而家喺内地都有好多村都系仍然保留住啦，好似系香港啦，咁香港咧就冇麒麟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坑口啊。坑口咧嘅麒麟队咧，就入咗呢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哇，厉害厉害！ 系啊系啊，咁好犀利，即系咁样啦。咁啊，所以咧，香港个客家人舞麒麟都好有代表性嘅。嗱、不过吓，头先我咪讲嘅，如果系新界都冇麒麟，我唔系话全部，我话入90%啦。 系， 都有啲，仲有嗰10%系咩咧？嗱，就系一种叫做东莞麒麟。 诶，佢哋外表上有冇分别噶？ 有。东莞麒麟，嗱，东莞麒麟咧就话个名叫东莞啦，咁即系，但又真系东莞一带嘅地方咧，发明或者系流行嘅咁样嘅。 东莞话佢都系讲， 嗱，佢因为香港好多个围村咧，其实同东莞都好有关系噶嘛， 系啊， 即系东莞落嚟噶嘛，啊，咁佢哋讲嘅围头话咧，其实同东莞话都系有关系嘅，咁佢哋冇个麒麟咧，我哋一般叫做东莞麒麟，咁外形啊点样咧？是有啲似麒麟，即係有啲似客家麒麟嘅，有啲似客家麒麟嘅，咁但係咧個頭大啲嘅，大啲嘅，咁咧 咦，我好似見過喎， 我啲老人家傾偈，傾起東莞麒麟個造型啊，咁佢話以前咧，以前佢僆仔，因為佢哋50年代冇東莞麒麟嘅時候咧，佢哋嗰只麒麟嗰個指扎咧係好似係獅子嘅，就只不過個嘴咧。就同麒麟，即系而家我哋所见嗰啲麒麟咧，即系个鹿嘴啊，嗰个嘴咧系一样，咁但系咧去到近代呢10年8载咧，嗰、那个纸扎嘅造型啊出现咗有啲变化啦，就越嚟越似客家麒麟。 诶，点解会咁样嘅咧？ 系啦，因为可能我啲人觉得麒麟要系咁样咯，唔应该似狮子咯， 定系其实 应该似狮子 本身整嗰个失传咗，定系点样啊？会唔会噶？ 我唔知啊，呢可能呢啲嘢会有潮流噶嘛？ 哦， 有潮流噶嘛？咁但系咧就只系保留住啲咩咧？即系保住个头好大啦，佢条皮好长啦，大致上系咁样啦。咁同埋一个演奏都有啲唔同嘅。演奏都唔同嘅，舞东莞麒麟咧会吹支打嘅， 咦系噶？ 系啊，会吹支打嘅。咁就如果客家麒麟咧就冇嘅，冇呢门乐器嘅，冇呢门乐器嘅。 我有上网咧，即刻揾翻东莞麒麟佢嗰个样子啊！ 嗱，你要留意一样嘢嘅，网上边嘅东莞麒麟咧， 有啲係錯嘅。係佢嗰班人寫你抄我，我抄你嘅啫嘛。佢根本抄到咧就係當咗啲客家麒麟，當咗東莞麒麟，所以一定要小心。 嗯， 一定要小心，係咯。 係啊，咁啊，東莞麒麟同埋呢個客家麒麟，佢哋有冇話唔同顏色咧？嗰、那個層次又不一樣，即係其實原來麒麟入邊 差唔多嘅啫。不，總之咧就係嗰個身體係大好多嘅。 嚇、 啊，個頭啊大啲嘅，大啲嘅係啦。咁咧有有大陸啊，有一個地方嘅嗰個麒麟好出名，又係攞咗非物質文化遺產㗎啦。 嗯， 就叫黃角，黃色嘅黃， 係 閣樓嘅閣，黃角麒麟。嗱呢只就東莞麒麟啦。 哦， 呢只東莞麒麟嚇。 即系喺東莞麒麟本身嘅初型就係黃呢個黃角麒麟。 係咪初型嚟？佢又唔知道。不過咧，佢而家上面係最歷史最悠久係佢啦，嗰度得最好係佢啦咁樣啦，周圍出名係佢咁樣啦。咁我哋香港咧就好抱歉，真係好慘。點解咧？因為咧喺五十年代之前，大部分嘅新界圍村都係冇翻東莞麒麟嘅。 嗯。 但係去到五十年代打後咧，就慢慢就俾獅子咩？冇獅子咧，就取代咗。 系 咁，而家我做咗嘅記錄咧，全個新界得翻四條村係冇東莞麒麟。 啊，點解獅子咧會即係咁犀利？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八十年代，我睇親一啲叫做舞獅咧，我都係老實講都係睇舞獅多。 係啊， 好耐先至見到一隻麒麟出嚟嘅喎。 因為麒麟通常都係新界人舞嘛，佢哋唔會出市區，你都應該係住喺市區噶啦。 係啊係啊， 係咯，咁啊梗係冇獅子啦。點解咧？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威佢養威啲。有電影嘅配合。你咪啊諗乜獅子？有咩黃飛鴻？ 係 喎，係咪先？嗰時黃飛鴻咁行， 梅花莊企喺上面冇呢個舞獅。 第三，冇獅子係較為講真，係較為冇咁辛苦。 哦， 好辛苦，冇咁辛苦。 因為係嗰、那個成個嗰、那個叫裝扮啊，係輕啲啊，定還是 輕啲啊？因為輕啲啦、啊。二嚟舞動嘅時候咧，佢有好多位置可以休息嘅。如果冇東莞麒麟咧，係落唔到個獅頭入，即係想休息都冇啊！因為兩隻手係咬住嘅。咁啊你舞過就知噶啦。仲有一樣嘢亦都好實際嘅，就係東莞麒麟個花費係大啲嘅。 咦？那個原因喺邊咧？ 係頭先咪講咗要出枝爪嘅。请两个师傅出师爪，啲唔系钱嚟，要钱噶嘛？你舞师唔使啦， 舞师都有班人要打鼓啊、锣叉啊、撑撑撑。 锣鼓叉系基本嘅，麒麟都有，但系 仲要再多两个， 另外要加条师爪落去，咁就要使钱啦。 咁譬如生菜啊嗰啲咧，咁东莞麒麟嗰啲有冇噶？ 嗰啲不喂，嗰啲彩青嗰啲实有嘅，呢啲系湿碎嘢啫。反而请两个师傅。去吹啲打嘅話咧，呢下都要使好多錢㗎。 係嗱，咁我見舞獅其實嗰個發展相當之蓬勃啊！我見到譬如喺全球啦，有好多唔同有關於舞獅嘅大賽，有啲甚至乎咧，真係頭先所講，譬如黃飛鴻嗰啲咧，踩梅花裝，哇左跳右跳嘅，其實聽眾自己上網一睇都揾到呢啲比賽精彩嘅片段啊！係真係觸目驚心，而且非常精彩。咁呢啲國粹咁樣發展落去，我覺得真係拍爛手掌。 嗱嚇，講真啦，我私下講啊，我就唔係好贊成嗰啲高裝嘅，因為我親眼睇過咧，都起碼兩單係有意外， 危險係啊， 真係觸目驚心係好慘。 有一單 就係我認識嘅朋友嗰條村發生嘅，咁啊嗰個受傷者應該係半身癱瘓嘅。 哇！ 咁我想即係如果講到成日跳高裝，你講啲咩梅花裝嗰啲咧？以前嘅裝冇咁高嘅，冇咁高嘅。即係冇話成十尺以上咁， 點解越整越高嘅咧？ 唔會唔使咁高嘅，以前啲舊裝睇翻黃飛鴻啲裝嗰邊有咁高嘅啫，即係電影裏邊啲裝啊，冇咁高嘅。而家啲裝越整越高，驚險程度而家梗係加嗰個觀賞性、刺激性又大啦。但係太危險啦。 係啊， 即係雖然嗰啲師傅好多都受過訓練，但係真係你知呢啲嘢 意外啊， 有意外嘅控制唔到，而且呢個意外一打落嚟就好金 㗎。係啊，佢哋又跳前咧，跟住仲要跳後喎。我向后跳，你即系只眼都好似唔使睄咁样。 虽然有系啦，所以咧，我其实讲真，我私下我就觉得我就唔系咁鼓励嘅。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如果我哋岭南文化嚟讲咧，呢种咁嘅跳嚟跳去咧，其实就唔属于系传统嚟嘅，系应该系马拉嗰边傳翻過嚟嘅， 即係觀賞性就多，就反而就唔係文化風俗嗰只嚟 嘅。唔係傳統嘅，係啦，唔係我哋廣府啊，廣東人嘅詩咧係玩神韻嘅。 哦，即 系玩神韵嘅，唔系玩呢啲咁高难度嘅惊险动作嘅。 系，我仲谂住问啦，咁即系应该冇噶啦，就系、是、呢个东莞嘅武麒麟咧，呢啲 东莞麒麟啦，系啦，系啦，三种仲有一种嘅，吓就叫海陆风， 海陆 河佬人嘅麒麟。 系 嗱，呢种麒麟咧就其实多比东莞麒麟多少少啦，多啲全体会冇嘅，不过平日喺市区或者新界都唔多见，反而喺召会你又会见到啦。譬如话长洲太平星照。你就會見到好多呢河鹿麒麟啦。 哦，呢、這個叫海鹿咩？ 海鹿風。 海鹿風。 海風同埋鹿風係兩個縣嚟嘅。咁佢哋咧嗰啲人咧，我哋一般叫做河鹿啦。啊。咁咧佢哋嘅毛啊，海鹿風嘅麒麟，咁就塊面好闊嘅。係。嗰啲毛咧就叉曬出嚟嘅。 啊。 冇嗰陣時候咧就好牙炸嘅。 啊。 所以佢花名又叫牙炸。 親日真係有咁嘅花名㗎。 有㗎有啊，佢哋咁牙嘅係啊。 咁有冇個大肚佛喺前面又養下養下？ 佢哋冇大肚佛嘅。啊，冇大肚佛嘅，大肚佛冇獅子嘅啫。 哦，麒麟就冇。 麒麟冇嘅，冇嘅。 哦， 冇大肚佛嘅。 咁有冇話咩珍珠，即係好似龍咁樣咧，有粒龍珠咁樣？ 都冇嘅， 都冇嘅，就自己喺度跳嘅。 係啊。 哦，咁大家如果喺行嗰啲客家村啊嘛。 嗰啲海陸豐嗰村嗰度咧，即係嗰啲海陸豐嘅地方，嗰啲人居住嘅地方啦，譬如話長洲啊，一啲大埔嘅漁村啊，沙頭角啊，咁樣好多好多學佬人嗰啲咧，或者係咧，譬如話一啲學佬嘅辦啊，學佬人經營嘅神辦啊，咁咧就你就會見到咧呢啲咁嘅佢哋嘅鄉下嘅瑞獸嘅表演啦。 哦，如果我係譬如大埔人嘅咁啊，如果你話係咪三門仔一帶都會有機會有？ 有機會有啊！ 哦， 有機會有啊！嗰邊啦，係啦。 係咁啊，聽眾如果有機會嘅時候都可以 大圓村啊，嗰啲好以前叫做圓洲仔噶嘛，好多好人住噶嘛。 哦，係。 咁佢哋後嚟拆咗圓洲仔之後，就搬咗上大圓村啦，搬咗上去太和村啦，咁樣嘅。咁佢哋啲人咧，有多咧都參加一啲節誕嘅時候咧，譬如話大埔嗰個叫大王爺誕咧，就會有舞噶啦。 哦，咁啊知道時地人仲好啊，咁大家就去上網揾一揾啊，到底幾時有得睇啦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嘉哥 ，OK， 拜拜，拜拜。 咁早上7:29嘅时间啦，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嘅。咁先听7:30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早前已经在官方会议中向深圳市政府表达希望增加健康驿站名额的要求，而有关名额继上星期增加1000个之后，已经再增加500个，去到每日2500个。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除了健康驿站，为照顾部分急需返回内地的人士，深圳市政府早前特别增加人民关怀通关名额，当中包括70岁或以上长者、在港无监护人的14岁或以下儿童、孕妇以及他的陪护人员等8类特殊人士。李家超又说，2023年与内地通关有好现实的可能性，但在正式通关之前，本港希望透过增加入境深圳的健康驿站配额，同早前调整跨境货车点对点运输模式等安排，按部就班地恢复两地往来。在北京，外长王毅在77国集团和中国部长级会议发表书面致辞。王毅说，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理应携手应对，要继续将发展置于国际合作的优先位置，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更包容、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汇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国际合力。王毅强调，中国将会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77国集团是由超过13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组织。 美国政府将包括存储晶片生产厂商长江存储在内的多间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限制从美国购买原材料以及配件。外界相信美国忧虑长江存储会将高新技术转向早前已被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包括华为，因而将这间企业加入实体清单。美国公司向实体清单内的外国公司供货之前，必须事先申请特别许可，即使出口货品不属于高端产品。中国驻美大使馆说，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进行经济胁迫和威吓，削弱中美企业正常经贸活动，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中方坚决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另外，世界贸易组织说，中国已经就美国有关晶片技术的行为提出正式申诉。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慢线有架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北围。另外，土瓜湾码头围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慢线需要封闭。现时天光道去土瓜湾道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方向龙尾格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就在德望学校。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当中嘅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二台话你知， 恶高你个头啦！ 我唔得啊，真系恶高唔到啊！ 好啦，你唔恶高个头，我点帮你诊症啊？ 医师，我就系肩颈痛，恶高唔到个头先嚟揾你医啊嘛！你快啲救下我呢个低头族啦！ 好啦，先嚟个15-20先。 乜猜妹有用嘅咩？ 15-20嘅意思系当你用电脑嗰阵，观望角度应该系要喺视线水平下约15-20度之间。距离就要介乎35-60厘米之内，即是大约一个手臂位啦。咁就可以减少对颈部同埋眼睛嘅疲劳，然后加多20-20-20，咁就掂啦。 3×20， 即系每用20分钟电脑就要休息20秒，兼且望20尺外嘅景物。这个方法咧有助舒缓眼睛疲劳。最后麻烦你90啊！ 我知道。 你一定是讲紧用电脑嗰阵，前臂同上臂要成九十度嘅正確姿势。 你都啱嘅，不过我的意思咧系讲紧九十蚊诊金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泳儿。近年由清纯形象转变成暗黑系的泳儿，今次会同大家分享做音乐的心路历程。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嗯，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就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的网页睇睇。 回顾啊！ 嚟啦，星期五嘅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小白今日当然要回顾下世界杯啦，虽然未完结， 系啊，咁啊，世界杯咧，其实即系四强都踢完啦，咁啊，跟住落去嘅咧就系星期六晚上，以及咧就星期日晚上啊，咁呢两场焦点嘅赛事分别咧就系季军战啦，以及咧就系冠军战，咁啊，梗系先踢季军啦，如果唔系先踢咗冠军先嘅，搵鬼睇咩？ 都唔系嘅，早啲买机票翻翻自己嘅国家咯，啊，身边多唔多人飞去卡塔尔，真系睇一场半场。世界杯就睇唔足咁多场噶啦， 冇、啊，我真系冇、啊。 我有一个朋友，啊、但系嗰个朋友佢话咧，原来喺酒店咧好容易撞到啲球员噶。 系 系啊，佢、啊、搭住咗两个克罗地亚嘅球员影相。 咦，咁几好、啊？ 虽然 几好体验呢、啊這个、啊， 虽然唔去到佩力石啊或者摩迪啊， 唔使唔使下下咁样嘅 嗰个卡士啦。咁但系其他克罗地亚啲球员都旅欧喺继续喺欧洲揾食噶嘛。 系啊系啊， 虽然唔系超级 big name。但系都系一个纪念啦， 系啊，同埋今次呢一班都讲过啦、克罗地亚嘅成个班底咧，佢哋会喺嚟紧欧洲国家杯都讲咗会系继续踢噶嘛， 系啊， 即系起码仲有一次系今次嘅完整嘅 full team 系会再喺一啲嘅国际舞台上面亮相嘅，咁、所以呢张相都值得纪念啊、其实泰国世界杯本身都已经好叻嘅， 冇错啊，不过阿斯朗就刷存在感啦，咁啊即刻翻皇马嘅训练基地嗰度集训啦吓， 咁啊亦都唔知係邊方面澄清咗啦，就話佢就應該係唔會翻皇馬嘅。佢突然一翻皇馬個訓練營咧，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奇怪。 係啦，佢雖然翻去馬德里嘅屋企啫，咁啊星期三現身皇馬訓練基地單獨訓練，但係我想話無啦啦咁樣又俾佢去訓練基地。 係啊，嗱，皇馬又俾佢入去喎。 嗱，你同我。就算是踢波好叻啦，你都冇话去其他球会嘅训练基地，突然间去咗杰志嘅训练基地嗰度踢， 系啊系啊， 即系人哋邀请赛有赛又 OK 啊，你冇理由喺人哋球会训练噶嘛， 系啊， 所以真系好有趣嘅 件事系奇怪嘅，即系有咁多嘅球会，如果你话同曼联闹翻咗嘅。 咁你冇嚟喺酋长球场训练啫嘛，即系讲笑咁讲啊吓。 诶，唔明啊吓，咁呢个可能系做新闻啦，定还是真系有其他嘅伏笔咧？我哋都唔知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世界杯啦，咁啊当然而家有好多嘅预测啊出咗出嚟，咁啊当然亦都有唔同嘅冠军嘅叫盘啦。咁啊而家大家都喺度估紧噶啦，咁到底边个赢咧？咁唔知嘅，呢啲估嚟估去都冇用嘅。最紧要咧就系、是、踢嘅时候咧，咁啊应该咧就大家都系会以我初头咧就会觉得系防守为先嘅，即系如果冠军嗰场胜冠军就会要防守先，但系季军嗰场咧就会主力进攻。 好，我同时好少同你唱反派嘅、 啊， 今日要唱一唱。冠军我觉得是进攻，点解呢？因为得翻一场波啫嘛， 一场啊， 究竟会唔会一嚟就即刻谷嗱啱嘅？ 所以更加唔想输， 正常系呢个概念。 是啊、 但系会唔会大家啊反而唔想输，唔想输？唉，算啦，谂谂下，不如攻啦。 系啊， 即系早着先机。嗱，如果好似上次摩洛哥对法国，其实开波唔够五分钟已经入咗1-0咧，个战果 成场系唔同晒， 同埋个节奏会改写。究竟两边领队会点样捉棋呢？嗱，呢个真系捉棋。其实我想话嗰两个英文字母嗰、那个奢侈品牌子呢，其实佢呢个幅图片呢，除咗宣传佢嗰啲几十万嗰啲夹之外呢，即係 monogram 嗰啲夹之外，其实佢真係道出足球就係足旗。 嗯。 即係个领队点样调配啲部署。 係啊。 跟住呢啲球员自己落场呢，佢唔单止做隻旗，佢都有份足㗎嘛。 嗯、 有阵时有啲球员呢自己发挥成点，自己系咪可以斩传中波斩得好靓，或者多啲角球少啲角球，玩小组入渗、 嗯， 即系呢啲好 系啊， 好有寓意啊， 系好有趣味嘅。你就系讲紧阿麦巴比嗰四强嘅时候对住摩洛哥咧，佢喺左路爆发啊嘛，咁啊爆发嘅时候就对住对方嘅右闸嘅两个本身都 friend 队友咁样，又一齐成日去玩。咁你都 feel 到㗎，其實麥巴比要過都係要過，但因為隊友呢，即係平時踢開波隊友呢，佢要鏟亦都會好努好用 係 啦，好有到位咁樣鏟嘅。咁、我就頭先就話到啦，冠軍戰呢就應該我就會覺得偏向大家會保守少少嘅。點解話季軍戰呢會更加主動呢？係因為你反正都攞唔到個冠軍啦，其實第三同第四對佢哋嚟講咧，咁啊不如就主動啲去到搶，即係都冇乜嘢輸，係啦，冇乜嘢輸，咁啊不如去到搶啦咁樣。咁但係冠軍戰，我覺得最大嗰個心理包袱就係你一輸咧，你唔係世界冠軍，你就唔係世界冠軍。 係啊，爭一步就是爭 一 步， 就係輸就係輸。 你哋係咪全部都中意美斯話？琴日個 rewind 係、 啊，好似係啊。 阿鐘哥都係美斯嘛，係咪啊？阿根廷啊嘛，係嘛？ 哦，係啊，係啊，美斯啊。 我係中意法國嘅，係、 啊。 我離身咗，因為呢啲劇本嘅嘢咧，即係冇話，我唔係話世界盃係劇本。通常咧，啲英雄咧，即係到尾啦，到最後有啲遺憾。佢嘅遺憾就係成個劇本最好睇嘅嗰個地方啦嚇。 嗱，法國都有遺憾嘅喎。如果法國攞唔到呢個冠軍嘅話咧，其實佢而家只係爭一步咧， 就衛冕啊嘛， 就衛冕啊嘛。咁佢係繼巴西之後咧，就第二隊 國家衛冕， 能夠可以衛冕係有機會可以衛冕呢個世界盃。 咁你一講到皇馬又放人放賓斯馬落去踩一個草皮地， 唔知啦，淨係放落去，只不過係踩草皮地打卡，淨係拎住個獎杯咗哦嚟打氣，唔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阿根廷方面咧，咁我相信有好多人，即係我自己圍內啲朋友啦，或者網上面見到咧， 都想佢圓夢，係 啦，因為我哋想。除了是我哋想美斯圆梦之外，是我哋想在我哋自己的人生入边咧，亲眼睇到一位嘅球王诞生。 嗯， 这个球王咧，即系美斯，佢系争咩？佢争世界杯。 系， 佢连嗰啲咩南美杯，佢以前啦，佢出道几年嘅时候话佢好劲，但系佢未攞啊嘛。咁而家佢攞下一个，攞下第二个，球会嘅成绩有咁彪炳，佢唯独是就系争个世界杯，佢未捧到。咁、所以咧，你要将美斯将佢同譬如比利啊、马拉多纳去到摆埋一齐称嘅话咧，佢系争个大力神。咁我哋梗係想喂，喺我哋而家有生之年，我哋都想见得到一位新球王诞生、啊。 你仲有好长命， 系 美斯可能即係改下口又再踢，因为球评都係咁样讲嘅，即係话啊，大家都想美斯圆梦啦，但係我好明白，即係将焦点， 但法国唔会理佢㗎嘛呢啲。 係啦，同埋将焦点放喺一个球员嗰度呢，对个国家队都唔健康。唔好话法国用几多人去 mark 你，其实个球员个心理压力都好大。等于卡里简尼呢，佢射12码真係九成入㗎 ,89%, 呢个係一个好靓好靓嘅数字。但係点解世界杯都会射失呢？佢冇 point 射失㗎喎 ,suppose 下。 佢其实佢射波不嬲都好靓。 太大压力啦。 係呀，太大压力。因为佢嗰球呢真係 是龙定是虫呢，其实真的看他的球， 真 入了可以攀平，不入的话就好像现在这样被人封了出局了。当然花边嘢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 他们英格兰和法国入场之前呢，阿麦不比又走去找哈利加尼 做咩倾下偈 手嘅， 系咩？ 系啊，但系俾人无视喎。 系咁啊，唔知道 呢啲花边嘢啦。不过所以咧，阿哈利简尼即系高球射失之后咧，都有传媒影到阿穆巴比咧，都对住佢大笑。 哦， 系啊， 呢个 花边嘢。 不过咧，讲花边嘢咧，其实本地嘅球圈啦，即系喺睇世界杯嘅时候都有啲花边嘅。嗱，小白你头先讲咗好多次，佢嘅名叫穆巴比啦。 哦，系啊。 其实咧，电视台译 安巴 比啊嘛，咁好多人都唔中意听到安巴比啊。因为我哋就咁睇佢波衫都系 M 字头， 系啊， 咁都唔系亦姓麦，唔系马咁样。跟住咧，好多球评家啦，以至有啲最深足球嘅朋友仔咧，发现原来安巴比咧，真系先系正音，因为尊重翻佢。如果用法国嘅发音去发翻麦巴比，即系我用呢个字啦，就系安系啱嘅咁样，即系等于有啲球员，譬如我哋。成日都会混淆啊，华舒福定系拉舒福特啊咁样，即系究竟边？ 系 即 系 如果 你系用个英文去到拼，定系用翻佢法文去拼？ 究竟系英译英啊，定系英译法咧？咁样，因为你嗰、那个我系法籍嘅球员 ，suppose 你应该用翻法文叫我的名字， 其实系噶， 你应该用翻。法文去譯翻我做廣東話嘅，而唔應該過濾咗用咗英文嘅譯本，譯咗一個法國嘅球員出咗一個廣東話嘅譯音咯。哇！我琴日咧研究咗，其實唔係好耐，有半個鐘至夠嗰次。 哇！你研究咗咁耐啊？ 係啊，我好想認真去諗下，喂，因為呢啲其實我哋做廣播或者做傳媒都好容易混淆噶嘛。你第一成日都話麦队长叫咩名啊？突然间谂唔起 边个啊？ 即系麦佳里系咪？定叫马古尼啊？咁你麦佳亚同马古尼即系两个完全唔同， 两个人嚟嘅，其实可以系 你可以系两个人。喂，麦佳亚传咗俾马古尼，马古尼传咗俾麦佳， 因 为但系其实同一个人 咁听落去，你唔会觉得有问题？ 你即系完全彻头彻尾唔同嘅一啲译音，咁所以点样可以以正视听咧？而作为观众都有责任啊！你习惯咗嗰个，你就有佢去啦，究竟系约定俗成嘅麦巴比，定还是依家电视台连续买咗几届唔同联赛嘅，佢永远都会再继续深化你叫安巴比咧？咁呢个咧就要等时间嘅推演。 系啊， 不过我都尊重翻译嘅专才嘅，因为佢哋一定专业过我， 因为佢哋由法文嗰边 译音系啦，译音即系喺 translate 个过程方面，咁所以即系今年世界杯都喺呢啲译名嗰度咧，作为本地嘅球迷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闹，诶、应该叫翻麦巴比啊，安巴比边个嚟噶咁样，或者马古尼啊，即系头先讲麦佳啊，或者华舒福啊、拉舒福特等等啦，我唔再讲其他例子啦，咁样，咁但系睇下你倾向支持边一派啦， 系啦， 就冇对错嘅，都 系 一个名嚟嘅， 系啊，咁大家都知道。嗰一位嘅，咁如果譬如坊间接受安又好，或者大家接受麦又好，咁咪学下欧华晒，等时间慢慢过咯。 系啊，咁啊，喂，讲多两场本地波啊，咁啊，4月18号星期日咧有两场本地波啊，咁啊都系青英杯嚟嘅，骏锋就对杰志啦，深水埗就对李文啦，一场喺深水埗运动场啊，深水埗主场出击啊，咁另一场系青衣运动场啊，咁啊，睇完世界杯啊，或者睇世界杯冠军战之前咧，冇嘢做啊，大家都支持下本地足球啦。 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获赏，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愿 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爱他。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度，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计。但已经不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与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7:54，陈宗泽 CY 嘅滴滴金啊，嗱，钟哥同阿同埋小白一齐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喂，如果你有冇试想象自己九十岁嘅时候，究竟喺呢个世界入边做紧啲乜嘢咧？ 唔敢谂啦， 唔敢谂啊， 到时都应该咩 咩啊？好长命啊，都话依家个个都好长命啊， 又系、 啊，系啊， 又系、 啊。 啊 唔敢講啊！呢個唔敢。 不過好得意嘅，即係譬如話你問九十歲嘅時候咧，如果你問啲細路啊， 唔好講個個聽緊晨光嘅個個都好長命。 咁啊，呢個一定係 係啦，長命百歲。 啲小朋友咧，即係講緊小朋友，譬如廿零歲留下嗰啲咧，全部都係覺得誒唔會諗啦，咁遠 係啊 嗰啲啊。如果問啲年紀大啲，好似啲五十過外，好似我呢啲五十過外咧，你問呢啲咧就會覺得唉，到時先算啦，都唔知有冇咩咩咩咁樣啦。但中間嗰陣咧，係通常係唔考究呢個問題喎，即係。诶，谂咁多做咩啊？搵食开工先， 嗯、 即系佢中间嗰阵，譬如廿零岁去到四十零岁嗰啲咧，全部都系唔会谂呢啲嘢噶啦， 系、 做嘢啊嘛， 净系拼搏， 净系拼搏 啊，即系叫做赚多啲钱咁样啊，特别喺香港啦， 细个嘅就唔会谂。好似我哋呢啲咧就唔敢諗、 嗯， 中間嗰啲咧就唔會諗，所以講嚟做乜嘢？ 哦，都重要嘅。plan 下自己退休生活。小白咧諗住九十歲嗰時候做緊啲咩啊？ 如果我九十歲嘅時候 行山教練咯， 唔會啦， 繼續行， 都唔知行唔行到添啊！ 啫，你睇下發哥咁勁係咪先？ 發哥發，因為佢係發哥嘛， 你可以。 你到时咧系白爷噶啦， 系啊，你可以系跟佢嘅脚步模仿学下就识噶啦， 系不过就算行唔行山都好啦，我会觉得咧去到呢个年纪咧，如果每一日嘅工作或者每一日嘅生活咧。都是冇乜目標嘅話咧，因為可能我又未必揾到工啦，咁亦都可能每一日就我百無聊賴咁過啊，我會覺得其實幾悶啊，即係我嘅性格咧，我都幾肯定我自己一定要有一個嘅目標，譬如俾個使命我自己啊，就算嚇、可能我第日仔仔佢又生咗咁樣，咁我嘅使命咧就係湊下孫啊，咁啊同湊下啲孫翻學啊。咁系佢哋一定跑得好快噶啦！ 咁你个仔做咩啊？你凑咗个孙，咁你个仔唔使凑 搵食咯， 搵食咯， 系啊， 供养我咯， 系啦， 做乜嘢啊？供养我， 依家叫做咩隔代， 等我享福咯。 咁啊，小白就弄选为乐啦。咁啊，睇下大家收音机旁边，你会唔会好似选择好似一个美国嘅女士咁样啦？佢已经九十几岁噶啦，咁但系咧成为咗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啊，即系最年长嘅本科毕业生啊， 好嘢喎！ 咁咧佢离开咗校园咧七十几年噶啦，即系佢校园嘅生活到廿零岁就差唔多啦。咁头先我有讲佢九啊几岁啊嘛，佢七十年未翻过学校，咁啊断断续续咧，其实都有读一个教育嘅学位嘅，但系因为即系两任嘅丈夫咧生咗九个仔啊。九个小朋友，外国人系咁嘅， 系 外国人嘅生产模式系咁。 佢咪同埋佢个孙一齐毕业嗰啲啊，应该。 咁佢有冇讲个孙？佢单单讲佢自己。 之前有一个同个孙一齐毕业，我记得孙女咁一齐。 系啊，咁佢话要多谢疫情。嗱，到年尾咧，特别多呢感恩事项嘅，即系我哋面对疫情啊，或者 Covid 啊，一听到呢个自己想即系好嬲佢啦，即系搞到我哋又冇得去旅行啊，或者有啲人甚至乎激烈啲啊，经济支柱冇咗，或者直情有人咁亦都系真事嚟噶，你听新闻报道咁样，但佢就话感激呢个疫情，呢个疫情咧俾到佢一个完整嘅学位课程，因为咧佢喺2019年咧就决定咧完成个学业啊，因为疫情嘅缘故，跟住咧就用电脑嚟做 PowerPoint 咧，咁啊要屋企人去教佢啦，帮佢啦咁样，佢好感激咧自己用咗七十几年咧，终于完成到呢一个学位咯。咁当然佢有转变嘅，因为佢原先咧喺1951年嘅时候咧，读嗰个学位咧系好想读一个教育嘅学位嚟嘅。后来咧，依家佢啱啱毕业咧就系呢个家政学。咁咩叫家政学咧？就外国流行啲嘅，我估香港就少啲有学校本科有一个叫家政学嘅一个学科啦。咁不过佢都有讲话，希望藉住自己呢个咁励志嘅故事，九啊几岁都大学毕到业咧，而鼓励下身边啲人咧就系终身学习嘅。 系 呢个都系，即系有啲。 你有冇谂住读书读到九十岁咧？ 咁又唔会啦。即係我會讀書讀到九十歲，但係未必會翻去學府裏邊讀到九十歲啫。咁你讀書，你經常你自己屋企都會攞本書讀啊嘛。 我 話讀完碩士之後都話你要追求學問，唔一定要喺某一個地方喺度。你某一個地方可能係希望有一個專門啲去研究嗰一樣嘢，但係唔等於你一定只可以喺嗰度啊嘛。咁你喺屋企你都可以做任何研究噶嘛。 如果去到 香港咩？係喺屋企都去做唔同實驗係嘛？即係譬如今次豉油雞。究竟落老抽好啊，定系落生抽好咧？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系咪小华？ 阿欧讲到佢隔咗成几廿年之后先翻去， 七十几年 都好厉害。好多人我嗰阵时读完第一个diploma 嘅时候，再翻去读书，隔咗十几年，哇！头嗰几个月攞起支笔，真系好辛苦下，真系好辛苦。 咁你点样克服咧？ 都系咁做咯， 都系咁做， 唔好谂咁多， 做啦。哦，咁又毕到业噶啦。 重要共识以及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财金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交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在双边经贸问题上的沟通，促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英国护士罢工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估计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共10万个护士参与。国民保健署说，76间医院和保健中心受影响，取消7万宗医疗预约程序和手术。最大护士工会皇家护理学院发言人形容，对各方都是悲伤的日子。护士的行动分别在当地15号和20号进行，是皇家护理学院成立106年以来发起的首次罢工。工会要求按通胀率再加5%的薪酬，政府说实际要求加幅是达到19%，难以承受。卫生大臣柏建熙说感到遗憾，担心罢工为病人带来风险。英国近期多个行业的工会因为不满薪酬加幅发起工业行动，令铁路和邮政服务受阻。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跌4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88美元，卖出1777.29美元。天气方面，华中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地区。

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阿根廷大机会啲， 法国高啲、啊， 阿根廷咧， 法国咧， 唉，我唔同你咬阿哥，总之世界杯话咁快就尾声啦，唉，都有多少感慨啊吓。 咁我又同意啊，其实呢两个国家嘅历史都可以倾下噶噃。 咦，我又同意、啊，阿你估今场波咧会唔会斗到互射十二码啊？ 嗱，十二码有大把嘢值得倾下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十二分，这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中午好，小白你哋好，星期五愉快。 系啊，星期五愉快，咁啊，礼拜六日咧，继续可以睇下世界杯啦，咁啊 ，happy 啦，咁啊 ，Dicky 同我哋做埋今日节目咧，跟住就三个礼拜啦，又坐下飞机先啦，啊，咁啊，系咪去卡塔尔睇冠军战？你话俾我听，系咪去卡塔尔睇冠军战？你吓， 我睇唔系，我唔系嘅，我唔系，我北美洲。 北美洲啊，北美洲睇你啲，睇啲睇下啲物业咁样，系咪呢个讲笑啦？呢个讲笑。好啦，咁啊，但系琴日咧，即系隔晚美股咧做得唔好，咁原因何在啊？以至咧港股咧，琴日成交都差过之前好多啦，即系冇乜交投淡静啲。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下环球嘅金融市场有啲咩变化啦，唔该晒。 好啊，其实咧都系一个延续啦，因为嗱，即系联储局就议咗息啦，议咗息咧亦都咧对于。来年的经济展望呢就已经是很清晰地告诉大家听他们的看法了，就是说经济增长呢就即不是没有，不过似有若无咁啦，很低啦，维持返仲是 0.5% 啦，咁通胀呢都仍然是有，虽然呢都是继续是放缓，但又未去到局方的目标，加息呢都仍然要加，不过呢个幅度和速度呢就放慢了一点点，这个都是事实。咁但係呢幾樣嘢呢即加埋晒之後呢就大家呢就繼續睇經濟數據啦，因為正所謂經濟數據日日都有嘅，咁對於經濟嘅前景啦，以至到即加息嘅預期啦，咁都會係成為一個關鍵性嘅影響。咁但係呢即啱啱見得到呢零售銷售嘅數字呢就真係比預期係差啲啦，咁令到呢就大家會擔心，哎呀咁即會唔會就意味住呢就係、是、美國嘅經濟可能都會有一個繼續即係話即係衰退嘅壓力咧，咁樣雖然局方就係話都唔會衰退嘅，即係勉勉強強都即係仲係正數，咁但係即係始終數字係數字啦，咁所以一個零售銷售咧個數據一出咗嚟之後咧，就令到大家都比較擔心啦。反而咧就唔係加息嘅預期啦噃，因為如果就咁講加息嘅預期咧，起碼喺個期貨市場嗰度咧，仍然估緊下一次聯儲局議息會議，即係出年第一次預之後咧，都仲係加四分一厘嘅機會率咧，係持續上升緊嘅。咁即係話大家係擔心經濟衰退嗰個疑慮。擔心咧就係經濟表現啊，就業市場有惡化啊，咁啊跟住咧啲企業嘅業績又麻麻地啊，包括係好多啲即係主要嘅企業，包括係一啲例如啲晶片公司咁樣啦，又俾評級機構就有啲即係評級被調低啦 ，Amazon 又麻麻地啦，咁個業績即係銷售，咁所以咧加埋曬幾樣嘢咧，就係令到即係個美股咧就即係叫做瀡咗落去啦。嗱不過咁講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個美國股市咧就都幾吊軌嘅。即係如果你話嗱，而家都即係講緊都即係都叫做年底啦，都可以睇翻成年過去嘅表現。其實如果講納斯達克指數 Nasdaq 咧，就表現真係好差㗎。即係講緊由最高位咧，即係16000都見過咧，咁就真係冇咗一大橛㗎啦。點講都好咧，表現都係一個即係熊市嘅情況。咁但係咧，講緊另外嗰兩個指數咧，又有啲唔同㗎喎。 得個三十隻成分股個道指咧，其實咧過去嗰兩個月表現又唔係差嘅喎，即係只不過係即係由一個叫做高位有所回落啫。咁 S&P 五百指數咧就涵蓋面會比較闊，咁佢咧個表現就喺兩者嘅中間。咁所以咧，即係嚴格上嚟講咧，喺而家呢刻，頭先講個美國股市咧又。只不過是講緊係一個即係大漲小回嘅情況，都仲係咁啦。當然 Nasdaq 就差啲啦，咁但係就尋日嗰個回咧，就即係個幅度同力度都比較大一啲。咁我諗咧，其實就冇懸念嘅幾樣嘢都仍然喺度嘅，包括就係嗰、那個即係美元咧就見咗頂回落啦，跟住咧美息咧即將就喺出年第一季亦都見頂咧嘅機會都相當之大啦。咁啊，債息亦都有所回落啦。咁但係而家就係變咗，唔係話對於個緊縮貨幣政策嘅擔憂啦，反而係對個經濟嘅前景，因為的而且個就業市場係持續仲係惡化緊。咁同埋即係零售銷售話曬都，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感恩節嘅月份，咁而咧嚟緊就聖誕節啦，可唔可以即係做翻好啲咧？咁就會有少少疑慮。咁啊，至於個港股咧，咁其實亦都係嗰句啦，過去嗰個半月咧就已經係出現咗一個。好強力嘅反彈，亦都已經係升翻好多。A 股做好，港股做好，而做嗰個背後嘅理由，亦都再加埋頭先我提及嘅因素咧，再加埋就係呢一個疫情防控嘅措施咧，係進一步放寬。咁所以咧，我哋有港股嗰個嘅走勢啊，同埋即係外圍就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好一致嘅。咁但係哎呀，會唔會真係受到外圍嘅即係話氣氛所影響，亦都會令到我哋嘅港股都。即係有所調整啦，咁其實如果一浪高於一浪嘅形態，恆生指數就算落到2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都仲係維持住一個良好嘅形態咯。咁所以即係咁講啦， 唔需要太擔心 住。考驗咗好幾日㗎啦，有冇機會即係試一試落去咧？咁都唔可以完全排除呢個可能性咯。咁所以即係就算望落去。唔係話真係好大跌幅嘅啫，即係你話落到19000，即係講緊三幾百，就算廿天線，即係去到大概18700啦。咁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好健康嘅回吐咯。咁我都覺得今日都未必話會跌好多，因為其實就算係夜期咧，都係本來就先升，因為都仲係好多憧憬嘅區內發生緊。咁跟住就後回吐，咁啊極其量咧就可能係即係跟多少少外圍美股，即係略為低開咁啦。即係今日嗰個整體嘅形勢就係咁，但係始終頭先都講啦。即係起碼喺而家，即係內地就講緊係會有國務院推出無數咁多個招，即係好多招齊發㗎啦。一句講曬咧，就係刺激內需嘅，而當中包含個行業咧，就真係基本上都即係百發百中咁滯㗎啦，樣樣都有㗎啦，旅遊出行啦，哇，電動車啦，環保產業啦，即係你望落去就好似話，咦？好似都冇乜行業係冇份㗎喎，咁即係都係一個即係政策繼續咧係發揮一個支持作用。咁所以我諗香港今日嘅股市咧都即係會有可能嘅，至到去19000都有可能嘅，甚至乎即係嚟緊去到20天線喺未來下個星期都唔係冇可能嘅。咁但係即係都唔會話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回落嘅幅度咯。 明白，咁即係即刻要問一問啊 ，Dicky， 我驚我遲咗啊，一直話講到國策支持咧，咁我睇到咦？晶片股呢個板塊有啲抬頭喎，但係我而家先望到會唔會有啲遲咗咧？ 嗱，其實咁嘅都真係嘅，因為咧，即係又係各國嘅博弈啊。因為反而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啦，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咦？點解即係好多即係歐美嘅國家咧，都會特別係喺呢個業務嘅範疇咧，都係有啲針對性嘅措施係對一啲內地嘅企業咧，即係可能就係。對於出口一啲嘅所謂嘅晶片嘅製造設備類、光刻機呢一類嘅限制啊，又或者咧對於一啲當地啊某一啲國家嚇，包括歐美部分啲國家啦，佢哋採購嘅時間啦，對於同即係內地嘅企業嘅一啲限制啊，咁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內地咧就係國家咧一定會係未來咧會加大咧呢一個即係。所謂補貼嘅力度啦，雖然咧即係而家仲係指紋流胎響啦，啲好大力嘅刺激嘅措施，咁但係都係一定有個咁樣嘅憧憬喺度。咁但係你話個股價有冇所即係反應咧？咁其實喺兩日前咁啲晶片股就全部都個股價都飆咗上去，咁但係飆完上去之後咧，又好似又冇乜特別，即係有啲咩消息係真係即係落實嘅噃。咁所以咧，我又會覺得即係。短線啦，可能都會係一個即係叫做係一個即係憧憬性嘅狀態，咁而咧個股價 會唔會真係遲咗啲咧？中國、哦、我覺得冇嘢嘅，都係上上落落嘅啫。正所謂啊，升完上去，咁啊等一等咯，回翻之後又再諗咯。 系咯，咁另外都想问一下 Dicky 啦，咁美团嘅业绩啦复苏，咁其实都为市场带嚟一啲嘅惊喜嘅。咁啊睇翻，其实佢哋即系上季经过调整盈利之后咧，咁啊都有啲赚咗。咁啊对于譬如餐饮外游复常啊，或者系咪呢一样嘢持续，即系话系昙花一现咧？咁前景系点咧？ 系，其实咧就真系咧，头先你提及嘅公司啦，即系唔系特别吹嘘，但系问题就系话对于成个疫情防控系。可以話係有一個即係話舒緩嘅情況咧，對佢就幫助都幾大啦。因為咧呢、這個平台咧，亦都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特別去留意到啦。啊，佢咧就是、一個送餐服務嘅一個平台。咁但係其實咧，亦都佢哋做嘅嘢咧，即係簡單啲講咧，送嘅外賣咧嘅類別都越嚟越多噶啦，亦都包括係一啲成藥啦，同埋一啲。即係一啲疫情相關嘅一啲補給品啦、啊，咁所以咧亦都真係哇啊，即係樣樣都好似話係賣得翻好啲，又漸入佳境咁嘅狀態噃。咁但係亦都調翻轉講啦，即係始終呢間公司你都講啦，即係嗰個盈利基礎過去係比較薄弱嘅，咁而家係漸入佳境嘅。咁但係而佢嘅估值咧，亦都一啲都唔係平嘅，就算咧而家呢刻咧都過萬億嘅市值，咁所以即係等睇啦。即係我都會覺得，即係純粹講過去嘅呢。我諗都個半月啦，點解可以佢反覆上升，跟住都幾明顯地有個回落嘅情況之後，又再次反彈，亦都再重越翻咧，就係十一月中嗰啲高位咧咁。咁、那個原因咧，亦都係建基於頭先即係小白講嗰幾個因素咯。 Dicky 不如最後咧講埋啊呢個大健康概念啊，因為近呢一兩個禮拜咧都升好多，咁啊回吐幅度亦都有喺度喎。咁啊大健康概念就係講緊個三個龍頭股啦，咁啊都係有啲科技背景嘅。咁啊 Dicky， 其實大健康概念下年仲可唔可以憧憬咧？定還是即係之前老實啲講 Pelico 啲啦，之前蟹貨重重啊，咁啊啲散户點樣唔做大閘蟹啊？係咪時候可以脫困嘅逃生門咧？交俾你去多講啦，唔該。 好啊，咁因為咧係。歐都講咗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哇呢、這個板塊咧，即係咧彈係好驚人嘅啲彈力，但係咧其實彈完之後過去嗰五六日咧回嘅幅度咧，亦都相當之大。即係如果由十一月起步計咧，回嘅幅度都三成噶啦，即係普遍啦、啊、其實真係都幾隻啫，亦都有即係包括成分股啦。咁、我就會覺得始終佢哋嘅盈利基礎都係薄弱啲嘅。咁但係因為當成個市場氣氛好嘅時候咧，尤其是啲科網股咧都有個好大幅度嘅反彈，咁冇嘢㗎，梗係彈咗主力嗰啲先㗎，跟住就慢慢輻射出去啦。咁跟住到即係疫情嘅即係防控嘅措施放寬嘅時間，咁大家反而會有個憧憬喎。對於佢哋，因為會覺得，咦，咁會唔會啲民眾咧，即係話使用呢一啲即係網上嘅平台，即係唔好搞咩啦？因為佢哋啲業務都不斷相同，有啲咧就係網上可能係進行一啲即係話醫學嘅診斷啊，即係簡單啲講網上睇醫生，有啲就可能係購買一啲藥品啊，咁即係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憧憬啦。咁仲有咧就係話對於即係疫苗嘅需求啦，可能會多咗啦，咁又放寬喎，咁啊會唔會對於一啲即係相關嘅藥品嘅需求咧又會大咗咧？咁但係問題就係反映曬啦，即係呢幾樣嘢都因為即係當個疫情開始慢慢放。鬆咁而即係個確診嘅數字又多，但係無症狀感染又再唔再報數嘅時間，即係呢段時間就已經係發揮咗喺佢嗰個股價即係嗰個所謂嘅反彈嘅動力嘅來源啦。咁所以好客觀嘅就係、是，即係股票市場永遠都係反映一啲未發生嘅預期，咁到就已經發生咗嘅時間咧，就往往都可能係獲利回吐啲時咯。咁所以我就。即係都會覺得你話誒、哎，即係會唔會再有一啲獲利回吐咧？咁普遍啦，即係最籠統講啦，落翻廿天移動平均線跟翻個大市嘅機會咧，就比較大啲啦。 咁啊，散户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啊，有啲嘢咧又係預先已經可以講咗啦，就係同 Dicky 講 Happy New Year 啊，因為咧 大家咁話 係一齊樂先，係啊，因為一冧冧咁樣，我原先想講冬至快樂，但係冬至快樂你已經可能已經去喺他國嗰度啦嚇。咁啊， 至緊 好啦，咁啊。身体健康啊，同埋咧旅途愉快都系重要嘅。翻翻嚟继续帮我哋做节目喎，咁样 同你哋倾偈啦。 好，唔该晒，黄德先生，拜拜，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真系三个礼拜。 都好激励好多大时大节， 系啊，年尾啊嘛，圣诞、除夕、 新年， 系啊，系啊，咁下个礼拜系冬至啦，系咪？冬至都系冬大过年啊嘛，系咪先？咁嗱，今日抽一样嘢嚟讲下啦，就系咧呢个圣诞嘅自助大餐。嗱，食圣诞大餐咧，即系听就听得多啦。你哋两个有冇真系食过？即系传统嗰啲几道菜嗰啲圣诞大餐咧，两位拍档吓， 我即系喺我记忆里边都好好依稀，系咪？我都唔记得有冇食过，就算系咧，可能一次半次嘅，真系唔多。 嗯，圣诞大餐通常如果喺香港食啦。通常去酒店食 buffet 嗰啲就当系圣诞大餐噶啦， 系啊， 佢有几多道菜，我就食佢几多道菜， 系啊，因为我麻麻地啊，特别系佢嗰个即系经常主力 sell 嗰个火鸡啊嘛，即系圣诞餐， 系啊， 但系我真系麻麻地， 系火鸡我都麻麻地， 我唔系太懂得欣赏， 系啊，咁可能 我宁愿食炸鸡， 系啊， 冇咁样两个嘢嘅， 个钱都唔同啦，系咪先？我琴日都话喺连锁快餐店啊。跟住食完 T 之后，跟住唉谂住早少少食饭啦，跟住买咗只烧鸡翻屋企，原只五啊四蚊咋， 系啊 系 啊系啊， 唔切啦， 成只翻嚟似咁， 系啊，一人俾图片你睇啊， 好 high 喎， 点样？ 即系唔 切啊， 成只鸡咁样， 哦， 即好似拍古装片咁样， 哦，即系正啊，系嘛？ 烧完之后咧， 啲大盒通常都系咁， 喺古庙入边通常都系咁食噶嘛， 跟住咧搣只俾出嚟，俾你， 一阵俾个图片你睇下，有片有真相。同埋我自己都拍咗条视频，咁啊关于啊呢只54蚊嘅炸鸡啦，叫烤鸡啦， 烤鸡 得唔得咧？咁样即系大字头嗰啲快餐店， 系咪干铿铿噶？又唔系啊？ 唔系。哎、不过今日想讲贵嘢 ，Happy Friday 啊嘛，系啊，讲下啲贵嘢先啦。咁啊，呢个圣诞大餐，咁啊，哇，好雍容华贵啊，有松露，有黑松露，有烧牛肉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是、分两轮食嘅，咁都系啲酒店嘅圣诞大餐啦。咁第一轮咧就你 mark 住个时间啦，5:30啊， 嗯， 就 早上 食啊，早场啊，5:30食到7:30， 咁早。 次轮咧就8:00食到10:30。 知唔知中国真系有所不知？ 系啊， 5:30嗰场啲buffet咧好爆噶， 系啊， 系好爆噶。 早食早享受，因为你可以贪叫做行散步， 系啊， 同埋欣赏灯饰啊嘛， 系啊。 即系你7:00食完之后，譬如你两口子咁咪拖手浪漫星光大道咯。 食得落啊？咁早 食得落嘅，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都冇食过。所以 我有食过5:30嗰段嘢。 系啦，嗱，5:30到7:30就系首轮，系啦，次轮咧就8:00到10:30。嗱，如果8:00到10:30又好似。即系太夜好似唔系好健康，违反我哋本节目最推崇嘅健康概念，系咪先？咁好似争啲，喂，但价钱都唔平，同你讲紧咧成700蚊一个头噶， 嗯， 系啊，咁样，咁讲紧尖。 以圣诞餐嚟讲又算 正常， 算贵喎。圣诞餐 系 圣诞， 系好似谂下 OK 喎，系嘛？ 平时都差唔多呢个价钱啦。 系啊，佢个名目嘅圣诞啊嘛。 嗱，呢间酒店咧喺铜锣湾嘅， 嗯， 咁铜锣湾你都可以行去海边嗰度睇下睇下啦。即系佢喺嗰边百德新街嗰边都有个， 都有， 同埋依家有做咗条新路啊嘛。 系啊系啊， 喺 边嗰度啊嘛。 起动港岛东嗰度有条靓嘅有个位噶嘛。我唔知，反而我 本身都靓嘅嗰度， 系 好老多嘢睇嘅。 啊，俾你讲两个，好似好平咁，搞到我原先谂住讲贵嘢噶嘛。因为点解咧？佢话12月10日之前咧 ，early bird 啊，仲有65折优惠，即系头先我讲700蚊六五折。 哇，700蚊六五折啊，真系抵 嘅。 嗰阵时系抵咯， 抵玩嘅话 系啊， 即系如果你 early bird 12月10日之前， 而家就冇咗16日啦，而家都 系啊。 唔紧要啊，仍然可以。 突然间好沮丧系咪？ 你好兴奋咁样讲12月10日，系16日啊！ 唔好意思，近排要关注世界杯。唉，你知啦，一个人边做到咁多嘢啊？15分钟之前又睇紧个市，又话美股跌，又话嗰边法国又话安巴比、麦巴比呢度，哎呀， 优惠过咗， 我好唔开心。其实我真心好唔开心。 所以我哋都会讲翻一句， 即系我哋都想帮大家搵多啲着数嘢。 所以头先钟哥咪讲咯，其实圣诞节嘅圣诞大餐咧，700蚊咧，喺呢啲地方食，其实系合理嘅。系啦， 仲谂住请你两个食添， 唔需要 六五折，真系，唉。 原价比啊！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打死一份工， 好闷啫。 佢哋选择失业多职做 slasher， 发展自己不同的领域啦。 稳定薪金的一份工作，有个艰难期，心理压力是很大很辛苦， 不是代表做完一份工就放弃另一份工，你要两份工一起努力做的。 想深入了解 Slasher 的斜杠人生，听 CIBS 节目 天才与 Slasher，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喺今日朝头早啊，同大家讲下啦。我哋成日咧都会去湾仔呢条桥行过嘅时候咧，咪会见到税务大楼嘅。 嗯， 搬喎， 一定要去嘅。 系啊， 交税嘅， 系啦， 生必经嘅，必经。 我记得嗰阵时去就系、是、整个公司注册处，即、系人生自己第一间公司，哇，战战兢兢开公司咁样，攞住张嘢去。 系啊，要搬啦！如果大家仲谂住去湾仔咧，要改啦。 系啦，咁啊唔再系湾仔啦吓，咁啊搬去边度咧？就搬去启德喎。 哦， 系啊，系九龙启德咁啊，协调道五号，协调道五号嘅。咁啊，大家如果即系需要呢一方面咧，去揾去入去呢个税务局嘅时候咧，就要去翻呢一个嘅启德方面嘅税务大楼啦吓。咁啊，如果唔系咧，仲去旧嗰个咧，你即系变咗个吉铺咁样噶啦，就唔使再去嗰个噶啦。咁啊，亦都咧见到入边多咗好多嘅设计啊，譬如有变有环保设计啊，有啲绿化空间啊，咁啊更加大家行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经呢个港铁咧就可以行到过去嘅。咁所以个交通方面咧啊都尚算系方便啦。喺呢个港铁站，港铁启德站 B 或者 C 出口咧，咁啊出口就往协调道咧。咁大家其实离远就见到噶啦，一座咁啊又系见到嗰、那个。R 字嗰個 logo 喺度，咁啊見到佢嘅時候就可以行過去啦。阿根廷成功打入世界盃決賽，佢哋足球厲害，我哋當然知啦。但係佢哋關於婚禮嘅風俗習慣，我哋又了唔了解呢？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 するのでかかりきりになるんだ関心はまだ僕ら真珠のかけらだって昔そこに物語がなければからくりの中で回る僕らはないそこの意味で溢れた刺し目の夜幸せを求めている完成は連絡で伝えるこの街で誰もが輝いてる 当阿根廷人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可能会成晚你都未走得的去到第二朝头早才有机会回到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跳舞跳一晚那么多的所以女士呢通常都会穿平底鞋男士呢就会拿多件衫防止自己出汗之后呢一身臭味而且还可以换添这个在阿根廷的婚礼上面来讲都是相当之普遍的不过这种的风俗习惯可能令到阿根廷以外的人呢就会觉得很惊讶了不过要记住一件事话就话婚礼的 party 很开心但是正式婚礼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之庄重的结婚呢是一对新人他们的人生大事穿得整齐呢是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来的男宾客他们的服装非常之简单西装啦、恤衫加埋领呔，但你要记住咧，要配上黑色嘅皮鞋、黑色嘅袜，用其他嘅颜色或者同新郎哥撞色嘅话咧，其实有少少嘅尴尬，同埋佢哋都会避开噶。如果你真系发觉撞咗色嘅话咧，就最紧要保持住低调。女士嘅要求咧就比较复杂啦。如果系参加酒席，咁套装同埋连身裙咧，其实就得噶啦。不过都要记住，如果系一个正式嘅婚礼，最好咧都系将珍珠嘅饰物放落嚟。加上咧就系黑色嘅丝带，咁样咧就会比较上好啦。正式嘅婚礼需要多啲嘅尊重，要玩嘅就留翻之后嘅 party 啦。喺庄重嘅婚礼上面，据讲佢哋有阵时都会喺张贴上面啊写到明呢个系一个庄重嘅婚礼。咁女士咧就千祈唔好袒胸露臂，引来太多嘅关注。如果唔系啊，可能连埋新郎哥只眼都忍唔住望一望你嘅话，万一新娘将呢件事记一世，咁你话几咁唔好呢 在炼狱等一道光，谁人受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痛楚叹息只重要学悔过。当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落到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我曾用冷的石头作碎机。了的是怪过几首诗，还在落地面前独杀于个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也会发光，期望再生走回地狱。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 血向晒在前山，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烟飞的半月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烟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应声我。 Jammy 啊，李俊杰嘅阿波罗，依家咧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0%啊，注意啦。咁啊，过多几日咧，天气会骤降啊，温度方面大家就要注意住啦。 晨光警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嘅晨光警星邀请咗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咧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Gloria。 哇，咁快咧，12月中啦，咁啊过多几个星期咧，即系又到圣诞节，同埋咧新年都嚟紧啦，有咁多唔同嘅 party 咧，又要繁买礼物同埋订一啲嘅餐饮啊食物，等我早啲安排，咁就唔需要临急抱佛脚啦。 是的，圣诞节之后呢紧接住就是新年啦。咁一月尾呢又到农历新年啦，二月又有情人节，真係大出血啊。咁你打算呢点样准备啊？ 大出血呢就梗係㗎啦。咁但係最方便呢我都认为係网上买同埋订。 网上购物呢係好方便㗎，但都要小心网上购物骗案啊。网购嘅骗案数字咧喺呢五年，由2017年咧就升到去而家咧接近4倍啊，去到旧年咧大概有6000宗啦，损失金额都升咗接近2倍半，超过7000万啊！喺旧年嚟讲咧，网购骗案嘅数字更加占咗全年科技罪案接近40%添噶。 哇！咁今年嘅情况唔知系点样咧？有冇好转到啊？ 正是今年的头9个月呢，我们警方就已经接获了超过6000宗的网购骗案，比起2021年的同期呢，其实4000宗来讲是增加了 42%。 在刚刚的1月至9月来讲呢，网购骗案的涉款呢就已经有5100万港元，比起去年的同期呢6000万港元就减少了 15%。而网罪科是今年初曾经做过的街头访问，发现有659位有网购经验的市民里面，有 13% 表示曾经在网购的时候被人骗过，反映住其实网购风险是很高的，所以市民在网购的时候要考虑清楚和找有信誉的公司购物，这样就可以避免跌落购物陷阱了。 Gloria， 我想问一下，骗徒是怎样去到骗人的呢？ 网购骗案通常都有三部曲的，有啲咧就扮买家，有啲咧就扮卖家。咁网购骗案中咧，最大部分嘅情况就系骗徒扮卖家。 不如我哋先讲讲假扮卖家嘅网购骗案。嗱，顾名思义啦，应该咧就系骗徒啊喺社交平台或者一啲二手买卖嘅网站，声称自己咧有平靓正嘅货品出售啦，系咪？ 冇错啦，骗徒好多时候咧就用一啲好吸引嘅字眼嚟引啲买家嘅注意，例如就话低于市价、特别优惠、限时抢购、外地代购、厂家清货等等的字眼。跟住咧，骗徒就会要求啲买家首先透过银行转账、转数快或者系储值支付工具预先俾钱，之后咧就再安排出货同埋送货。咁最后啊，当受害人俾咗钱之后，啲卖家咧就会失联同埋封锁咗呢个买家嘅账户噶。 咁唔知道点样可以分辨到真假专业同埋揾到真实嘅卖家呢？ 先教一下大家怎样分辨真假的专业先。假专业通常都有几种的特征。第一，他们只是经营了很短的时间，多数就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也有些骗徒用旧的账户改一改名，然后就借壳上市。第二，这些专业多数都很少贴文，而贴文的内容、图片多数都是从其他的网店偷回来的。而第三，专业里面咧系冇啲公司登记资料啦、实体店地址或者联络电话喺上面，又或者会假借一啲知名嘅品牌或者商号，用一啲假地址同埋假电话等等。而第四，为咗帮助自己咧提升一啲知名度，骗徒咧亦都会刊登一啲广告嚟增加曝光率，又会请啲打手嚟俾 like 或者留言，制造咧一个好多人帮衬嘅假象。 不过你呢只要细心睇一睇，就会发现啲打手嘅名同埋相呢都唔似系本地人嚟㗎。 听完之后呢我都仲系好唔放心啊 ,Gloria。唔知道有冇其他方法继续可以令到我好好分别一下真假卖家呢？ 当然有啦，等我过多两招俾你啦。你可以呢去一去呢个专业资讯透明度嘅版面睇一睇嗰个专业相关嘅资料。好似系几时建立呢个专业啦，有冇啲改名嘅记录，管理人员嘅所在地等等。另外仲可以喺搜寻器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呢搜寻一下呢个店名啦、地址、电邮、转数快号码等等。睇下有冇人呢俾个负评，或者啲买家呢买完嘢之后有冇俾嬲嬲，再做决定呢咁就安全啲啦。仲有啊，我哋警方有个防骗伺服器，咁你哋呢可以使用呢个防骗伺服器去 check。只要去到守望者网站的 www.cyberdefender.hk 首页，就会见到防骗伺服器的了。在个文字框里面输入平台账户相关的资料，按一下个搜寻掣，就可以知道个诈骗风险有几高的了。另外网罪科的守望者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三都会发布一些和网购相关的资讯，等公众知道最新的网购陷阱情报。 Gloria， 我成日都会网购噶，咁啊好惊就俾人呃。仲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令到我减低诈骗嘅风险？咁啊有冇话边一种交收嘅方法原来系可以安全啲嘅咧？ 讲到收货方面咧，咁我建议你咧就会拣货到付款，而唔系过数收货。但系咧咁都唔系绝对安全噶，因为咧有啲网购嘅专业同埋网站可能会买到一啲次货或者假货。亦有啲卖方啊，喺我哋包装呢啲货品嘅时候咧，用咗好多嘅包装，一层一层咁，令到你收货嘅时候想验货咧就遇到困难。当个买家之后慢慢拆货检查咧，先会发现货不对版。咁当佢啊想揾翻个线上客服要求退货咧，就会俾人封锁，投诉无门啊。 咁唔知道假扮买家嘅骗案手法又系点样嘅咧？ 嗱，骗徒咧会浏览下网上嘅交易平台，揾一啲咧贵价货品或者奢侈品。例如好似名贵嘅手表啊、手袋、智能电子产品等等，咁就会同卖家表示咧，佢有兴趣咧想买佢嘅货，跟住就会用一啲虚假嘅付款证明或者系未能兑现嘅支票嚟买货，呢啲俗称啊叫做弹票党。咁提下大家啦，同人交易之后咧，你可能见到户口有一笔入账记录，而呢个户口结余亦都会多咗，但其实呢个户口结余嘅金额咧，唔代表系成功过数。记住要睇翻可用结余呢个金额，先反映住你真正嘅入账状况噶。 想安全购物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 咁又唔使咁愁嘅，你记住我以下所讲嘅七大安全网购 tips， 咁骗徒咧就埋唔到你身噶啦。咁第一咧，市民咧应该帮衬官方平台或者信誉良好嘅网店或者卖家，尽量咧选择当面交收。第二，留意卖方的社交平台账户里面的专业资讯透明度，了解更多卖方的背景。在第三呢，给钱之前应该利用搜寻器、社交平台和防骗伺服器搜寻一下卖方的电话号码、收款账户号码和专业名称等等，还要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些负评。第四呢，就是向卖方拿多些公司的资料、登记资料、实体店的地址和联络电话，还要加以求证。第五，如果怀疑受骗咧，可以打反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咨询热线防骗2-18-22同我哋倾倾。第六啊，如果你不幸咁真系中咗网购骗案嘅话，记住要保留相关嘅交易资料，包括咧同对方嘅信息记录啦，同埋俾钱嘅记录，亲身就去到最近嘅警署嗰度报案。而最后咧就要留意网罪科守望者平台嘅最新资讯，同埋订阅翻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嘅网页，接收最新嘅骗案警示。我哋嘅网址咧就系 www.adcc.gov.hk。 2022年咧就快完结啦，喺呢一年入面学咗好多咧就系有关于防骗嘅知识。啊呢排啊好多地方咧都会见到反诈骗协调中心嘅宣传品，大大只标题写住认清楚，唔好中计。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呢啲嘅宣传啊？ 嗱，一直以嚟咧，我哋警方对于提高市民大众嘅防骗意识咧，系不遗余力。但好多市民咧都认为自己系唔会俾人呃，又或者错误咁觉得骗案其实同自己距离好远，因此惯性咁忽略咧啲防骗嘅信息，或者系对防骗嘅资讯咧睇完咧就即刻唔记得啦。 所以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喺十一月中至十二月初，其实举办咗一个崭新嘅全城防骗活动，叫做全民反诈大测试之你今日俾人呃咗未？俾啲市民咧可以透过第一身嘅感受，了解到其实骗案系无处不在，唤醒翻市民大众对骗案嘅防范意识。 哦，第一身嘅感受啊，咁即系 Gary， 我要俾人呃下先啊？ 嗱，冇错啦。咁你问一下自己，其实对于着数啊、免费礼物同埋优惠呢啲字眼，有几强嘅抵抗力先？我哋针对住咧时下常见嘅骗案手法，设计咗四款广告海报，分别咧就系、是、用送免费机票啦、超市嘅礼券、主题公园入场券同埋交友脱单为主题，喺好多线上同线下嘅平台度宣传，吸引啲市民咧去扫描海报上面嘅二维码。 扫描咗海报嘅二维码，咁之后咧？ 咁啲市民喺好奇心嘅推动之下，又扫咗我哋海报或者宣传品上面嘅二维码之后，就会俾我哋连接到去一个防骗宣传网站 www.igotyou.org 嗰度啦。咁喺呢个活动网站入面咧，会自动播放住《认清楚，唔好中计》呢首主题曲。另外，仲有四条防骗短片，系俾大家了解流行骗案嘅手法。看完短片之后，市民只需要简单答一条防骗问题考一下自己，就会拎到一个领奖二维码，在第二阶段的活动，即是过去的12月1号至3号的宣传车那里领取一份精美的纪念品。在过去的12月1号至3号期间，其实我们总区的防止罪案办公室和警区的警民关系组人员，在这么多个地区都举办了不同的宣传活动给市民参加的。 嗰四条防骗短片嘅内容，唔知道又系讲啲乜嘢嘅咧？ 四条骗案大踢爆短片咧，系针对住四大流行骗案嘅手法，即系假冒官员电话骗案、刷单赚佣求职骗案、网恋骗案同埋网上购物骗案。每段骗案咧都系由一分钟到啦，轻松咁带出假冒官员电话咪乱听、刷单赚佣咪乱揿、网恋投资 block block block。同埋網購 check check check 嘅防騙攻略啊！咁喺網站分頁咧，仲有騙案三部曲防騙懶人包系列，用一啲深入淺出嘅方法咧，等市民理解到呢四種騙案嘅騙徒伎倆。 嗯，明白曬。唔知道最後嘅時候 ，Gloria 有冇啲乜嘢特別想提提大家咧？ 喺呢個測試之前咧，相信好多市民咧都會覺得自己係唔會俾人呃嘅，而選擇唔去聽同埋唔去睇我哋嘅防騙信息。今次嘅測試咧，正正咁顯示住。大众其实好容易被眼前的着数、优惠、搵钱机会、靓仔靓女这些诱惑咧堕入骗网噶。其实截至十二月头咧，我哋嘅网站录得已经80万嘅浏览人次。由此可见咧，好多人都被声称呢啲着数啊、优惠呢啲广告去吸引去扫二维码。咁如果你仲未浏览我哋今次活动嘅网站咧，我邀请你上 www.igotyou.org 睇睇五条嘅防骗短片。大家谨记。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喺网上购物之前咧，记得用防骗伺服器 check check check， 做个精明消费者。 最后咧，同听众一齐送上活动嘅主题歌曲《认清楚，唔好中计》。今日唔该晒 Gloria， 拜拜， 拜拜。 各位拍打试打，听下以下温馨嘅提示。而家骗徒防不胜防，我哋一定要留意。五花八门奇招尽出，如果你贪小便宜，好易人财两失。大家不妨睇清楚啲啲。在家工作揿下个掣，又话日赚几千，转头话你抢到大单，要过数增值先。网恋 B B 虚寒文恋，同你讲心定讲金，真人对话观看录音，福美龙要小心。俗语话行得快，一定有古怪。网络嘅世界。地雷咪乱踩，幻想现实，认清事实，是非不分，照惹了损失。核编乱做，拆单有无区分清楚，谁是骗徒？幻想现实，认清事实，是非不分，照惹了损失。核编乱做，秘密任务区分清楚，谁是个骗徒？认清楚，唔好中计。认清楚，唔好中计。认清楚，唔好中计。认清楚，唔好中计。 系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咧新田公路近住米埔对出。咁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出屯门方向潭尾段啊，近住锦田河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逢吉乡。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跌好多，跌764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9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360点啊，大家睇嚟咧对美国经济展望咧麻麻地，不过咧啊呢边手啦，港股方面咧，ADR 咧都系跌80点啫，以至咧即系啱啱开新加坡嗰、那个港股期指咧就低水啦，只系70点啫，睇嚟咧今日咧港股啊真系比较平稳少少啊吓，咁啊平稳向上。更加好啦，转过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咪环节入边有大壮咪，早晨。 早晨，小白，啱啱呢个世界杯啊，到决赛阶段啦噃。 系啊，决赛阶段啦，咁啊，决赛嘅时候就系法国对呢个阿根廷啦。咁啊，不论大家嘅心水系点啊，都肯定系一场好波嚟嘅。 睇落就系啦，即系相对呢两队决赛队伍都热门少少啦吓。咁所以关于其他队伍之前嗰啲估算啊、希望啊、幻想咧，都可以暂时好似啲法庭讲各自啊。即系摆埋一边啦，睇下个决赛重点，可能就睇下美斯可唔可以圆梦啦，系咪？ 系啊，咁另外一个重点咧，就都有睇到啲小嘅报道，就话奔斯马咧，唔知会唔会决赛嘅时候又出场、啊？如果系嘅话咧，法国队方面又多咗一个风将啦。 咦？唔知系咪习惯咧？即系隔咗咁耐冇嘅吓，咁啊，到你知世界杯啲嘢要睇状态嘅。 系啊， 名气大咧，唔代表一定咧发挥得到嘅。 啊， 咁啊，总之一场好波，大家等着瞧啦。 嗯。 咁啊，虽然世界杯就去到尾声嘅，不过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就届届好似其他运动会咁啲叫做吉祥物啊。 嗯。 啊，不过今次咧个吉祥物就好似有好多说话，唔知系咪阿拉伯世界同其他地方大家有啲分野咧？嗰只白色嘅飞飞下嘅嘢， 佢个外貌咧就似系佢哋嘅头巾就变化出嚟嘅。咁啊，望起上嚟其实系飞飞下嘅，不过个样咧。都好彩，仍然笑得相当灿烂。 系，虽然咧样子有啲似咧啊啲荷里活电影某个形象咁啦吓。记得噶啦，即系年前咧睇翻网上啲片就话唔知国内定系咩地区咧吓，咁啊有啲中秋节啊，想摆个嫦娥咧吊住出嚟，好似个白衣长发女咁，大家有啲惊吓嘅效果吓。咁但系点都好咧，有啲人会问喂，咁呢大律师上庭咧？会唔会有人带住啲吉祥物嘅咧吓？ 哦，系喎、哦。 咁吉祥物咧就咁睇啦，即系吉祥物就系带俾自己吉祥啫，就唔系去吉人哋嘅吓。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首先系揽住个十字架都系保护自己啫，唔系攞嚟去对付嗰啲啊级别僵尸咁啊嘛。 系啊，咁啊唔知道大律师会唔会将嘅，佢哋有假发啊，有袍啊，各样嘢啦，将一啲吉祥物咧就放喺上边，咁啊以示一个咧就系为自己招来好运啊，各样，譬如笔啊，又会唔会系有啲吉祥物嘅笔喺度嘅咧？嗬。 啊，咁啊要细心检视啦。不过咧就系、是、原来有。一位女大律师咧，佢有件向住人哋嘅，唔知系咪吉祥物咧，就摆喺台面嘅话，吓咁但你知啦，嗰啲古老少少就话咩有整个咩八卦镜啊，对翻住人哋，唔知有啲奇啊乜样啊。今时今日睇落整得少咗噶， 系啊， 但估无论点，就应该系自己嘅心意啦，打官司，文明时代，诶、哎，即系仲用呢啲就好似系咪？信唔过自己咧， 系啦，即系需要依靠啲我哋叫做 supernatural 神秘嘅力量先至可以打胜仗，唔系嘅，而家文明社会唔需要嘅。 文明社会有科技啦，所以以前就讲话系冇得睇重复睇，但系而家就有啲人就本来就话有片有真相嘅、 嗯， 不过有咗呢个 VAR 之后咧，又证明咧就唔系一定有片就。清楚真相嘅话， 系喎，你又啱喎。 嗱，我哋啱啱睇翻就啱啱即系阿根廷晋级咧，即系淘汰呢个克罗地亚嘅第一球，嗰球叫十二码啦。咁呢个阿拉高域出嚟咧，就撞跌咗呢个阿拉维斯啦，吓、嗯，即系阿拉啊。咁嘅时候，啲人就话喂，呢、這个龙门出迎啫，顺势啊，自不然就会撞到个前锋啦，唔应该判十二码。睇、 嗯、 完条片，大家都系议论纷纷，即系唔系一定话有片咧。就可以確實呢個裁決係點嘅喎？咁以往咧試過有英國嘅球證咧，英超嗰邊就話啦：，喂，我睇到個動作嘅啫，就唔知個心諗乜噶嘛。係 啊。 咁而的而且確好多時我哋見到十二碼咧，就算係撞到手嗰只，算唔算係判手球罰十二碼咧？其實有啲情況咧，個球證啊似乎唔使理個球員嘅心態嘅喎。 啊。 同我哋平時嗰啲譬如啲即使有個犯罪嘅行為，即係嚇踢到人打親人咁，都要考慮係咪蓄意啊，係咪魯莽啊，有啲罪行睇係疏忽啊，甚至冇得調翻轉，有啲個被告去證明咧，佢自己唔單止唔知啊，冇 knowledge。仲係曾經盡力避免咁嘅情形發生，所有合理步驟都做齊，啊，形形色色都有嘅。咁然後仲有一啲罪行咧，叫嚴格責任，即係話咧，嗰個人犯咗呢個行為咧，咁唔使理佢知唔知有冇心啦。啊，除非佢證明自己盡曬力去防止，否則咧都有罪。 其實某程度上咧，法律同 VR 都有啲似，即係呢個情況上面，我哋見得到啦。譬如日本隊嗰一球嘅波啊，救翻佢，令到咧就入波嘅時候咧，嗰個球嘅底線咧，我哋就學識咗原來 VR 系統上面亦都可以知道咧，原來個法例啊，即係嗰個講緊嘅球例咧，係成個波就以一個好似正方形咁樣睇嘅。唔係話佢個點咧掂唔掂到個白界，係佢整到嘅空間會唔會喺個白界入面？只有少少咧都唔出界。咁呢個我哋學咗啦。另外咧就係有陣時 VR 都可以令到我哋睇得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可能法律上面都需要一啲 VAR 去到揾翻事實嘅真相。 係啊，大家都要與時並進啦，因為原來睇下日本嘅場咧先知道。即使个波咧黐住个草地咧，已经系离开咗个白界。不过喺上面望落嚟咧，个波嘅最圆周嘅外边依然掂住条白界咧，都唔算出界嘅喎。 系啊，所以个个都上咗堂啊。 系啦，呢啲系要即系啊裁判啊或者系法官咧，最后咧定夺啦吓。 咁啊，正如头先阿大壮咪所讲啦，有阵时系咪只手打个波咧？有阵时系波打手嘅问题咧 ，VAR 净系可以话俾你听。话翻俾你个画面系点样，但系其实判决咧都系喺个裁判嗰度嘅。 嗱，讲实在啲咧，已经咁高级数嘅球员咧，就算只手咧系黐住喺自己个身嗰度咧，即系背住只手，但系究竟个手踭有意定无意撞到个波，同撞落条腰度嘅效果都唔同啊嘛。 系、哦， 不过球证望埋去就话，咦，咁啊，如果你系点利益归于后卫咧？咁咪唔算係手球囉，咁但係可能事後或者隔咗幾年嗰、那個後衞可能承認其實當時有心呢，不過我哋技巧高啫。 哦，係喎，如果個波撞落條腰嗰度呢就跌落地嘅，但係如果佢用個手踭去到批走個波呢，咁隨時可以離開呢個危險區域喎。 係咪如果球證出12碼就梗係嘈到拆天啦， 咁梗係啦。 係啦，咁所以睇波呢就都可以學嘢嘅。 唔錯啊，咁我哋今日呢就上住一堂 VAR 嘅法律堂先，下個星期又打交啊大壯咪啦。 下個星期就知道世界盃結果啦。好，唔該曬小白。 唔該大壯咪，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一种鱼嘅品种，就系马友啦，非常有代表性嘅香港鱼类啊。外线点呢一种鱼，价钱唔平噶，但系喺街市买翻屋企住咧，价钱就会平一大截啦。煮马友有好多方法，可以煎香佢，可以腌咸鱼，可以用煎鱼豉油嘅食谱一步一步煮。总之食嘅方法有好多，而且营养价值亦都有喺度，所以。有冇机会今日蒸条鱼食下呢？又会唔会揀马油呢？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个人用户除了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找人帮你的。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囉。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日星期五嘅早上，等我问阿昌到底有啲咩好节目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唔知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咁当然有呢个议事论事啊，咁会同大家呢去到回顾返刚刚呢个星期嗰个立法会上面呢嗰啲议员同埋官员啊讨论过一啲乜嘢重点嘅议题，咁会同大家呢做个懒人包咁样去分析去讲解返嘅，咁关心嘅朋友今晚7:30要留意啦。 咁香港人就需要留意住议事论事啦。另外8:00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意喎。 冇啊，冇错啊。咁呢个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呢嚟到新一集，咁今晚第一集。咁又有睇过第一季嗰啲朋友都知道啦，我哋每一集呢都会专访啊，请嚟一位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咁就带埋佢哋嗰啲屋企人啊、朋友啊或者教练啊，总言之支持佢哋嘅人呢上嚟呢大讲心事，讲下呢佢哋一路以嚟嗰个运动场上同场下嗰个艰辛同埋努力嘅，咁好多时佢哋讲到眼湿湿添啊。咁嚟到新一季啦，咁第一集打头阵嘅呢就有呢个朱文佳啊。朱文佳呢就係呢个现役香港残疾人羽毛球嘅运动员，咁佢过去啱啱喺呢个残奥运嗰度呢攞到一个好好成绩喎，佢呢个 SH6 级单打嘅银牌得主嚟嘅。咁朱文佳呢佢係呢个受到呢个隐性嘅遗传疾病影响啦，导致佢短肢，佢身高呢只有呢个1.41米嘅啫。咁但係佢一路以嚟呢呢、这个身高问题大家都想象得到啦，会令佢好困惑啦，带嚟生活上好多不便啦，但亦都会带嚟好多呢不平等嘅待遇，有啲尴尬等等。咁究竟呢佢喺生活里面同埋佢喺运动场上面佢点样去挣扎呢，点样去到上进呢，咁今晚呢个节目大家一齐认识多啲嘅朱文佳呀。8:00。 好，咁大家8:00留意住㗎。咁另外10:30嘅时间有自然的力量啊。 冇错，呢、這个节目呢即係睇过朋友知道啦，佢经历咗5年去拍摄嘅呢个中国纪录片，咁带大家去到中国嗰啲好独特嘅地方去认识下当地嗰啲好珍贵嘅动植物嘅。咁今集呢带大家去到西藏，咁今集个题目叫做共生，咁系咩呢，就係、是、去细看下呢人类同大自然点样去共生，即係、就是、一起去共同生活嘅。咁点样从而演化出呢有一个适应唔同环境嗰啲生存智慧咁话。咁想认识多啲又想睇下呢个西藏嘅风景呢，今晚10:30要留意自然的力量啊。 其实共生呢个概念呢，我觉得现代人嚟讲真係要温故知新。即係既然以前佢哋都已经有共生嘅 concept， 点解我哋今日就淨係识得破坏大自然呢？ 啱 晒。 係 啊，喺共生呢个概念入面，我哋可唔可以搵到一啲嘅hints，一啲嘅tips，令到我哋呢可以喺现有嘅科技上面，现有嘅办法呢再做得好啲，同大自然融合更加多啲。呢个係今日夜晚好值得睇10:30自然的力量啊。好，今日听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卓，拜拜。 唔该晒。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关心下天气都是好事嚟嘅。咁啊，今日密云有几阵嘅雨啦，天气清凉，日间咧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啦，晚上咧北风就会增强啦，市区气温咧大概会下降到14度左右啦。展望啦，周末期间咧天气显著转冷，风势咧亦都颇大嘅，渐转天晴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气温啊，哇，大概嗰9度左右，新界咧再有机会低多几度添。依家17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2%。嗱，钟哥早两日咧，你咪俾咗一盒嗰啲叫薯片我哋嘅， 大大罐啊！ 你期待我哋几时食晒先？ 好大罐， 自己有冇食晒先？已经 我梗系啦， 你未系嘛？ 点会一次过食得晒啊？ 咁你系点啊？逐少食系嘛？ 系啊！ 你谂住食到几时啊？ 真系唔知啊， 系咩？ 但系我另外一个做法嘅。 即係我就唔會擺喺度。即係而家天氣凍可能會好啲啦。咁、但係如果食唔曬咧，我通常會擺雪櫃嘅。 嗯， 因為可以保存耐少少啊嘛。 嚇， 即係睇你慣唔慣咯。 好多凍嘅薯片我又 係啊。 未 感覺到係嘛係嘛， 你可以試一下嘅 喎， 所以我都係擺翻喺嗰啲傳氣嘅袋入邊 啊，都得 係啦，即係有個大 size 啲嘅， 呢啲你屋企好多嘛， 跟住 係啦，煮飯都係膠，係 啦，跟住又放喺嗰個罐入邊咁樣， 都得都得，係 啦，即係 double 嘅保障 都得。 反而啲凍薯片咧，即係之前日本同埋南韓咪好興嗰啲朱古力薯片嘅，就雪凍食咧， 嗰啲一定要雪凍啦，如果唔係融啊。 係啊，不過明白嘅，世界盃期間大家都會肥咗少少。找回时间做下运动 啊， 强身健体都重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未来几日天气会转为寒冷。听日的气温将会降至10至14度，星期日和星期一进一步跌至大约9度。天文台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天文台考虑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市区气温相对较高，新界北或者较高的地方会比较冻。预计最冻的会是星期日和星期一。他提醒市民，天气冻加上大风会更令人觉得是寒冷，周末和星期日如果有行山或者是单车活动就更加要小心保暖。星期日和星期一或晴朗，午间的气温或会回升。 Google 就拒绝将正确的国歌在搜寻器置顶作出回应，表示不會操控搜尋結果。 Google 說公司每日處理幾十億條搜尋查詢，所以建立排名系統自動顯示相關高質素和有用的資訊，不會人為操控網頁列表決定特定網頁的排序。 Google 又說正與香港特區政府接觸，解釋公司的平台以及移除政策如何運作，除非在公司全球政策中列明的特定原因，否則不會移除搜尋結果。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說會繼續就正確國歌搜尋結果一事和 Google 交涉，形容是大是大非的事情，也都是道德問題，相信任何負責任的機構必須認真處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 Google 拒絕將正確的國歌置頂是匪夷所思，欠港人一個交代。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强调，中欧应该共同努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反对以安全之名搞脱欧断链和保护主义。傅聪出席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会致辞时说，中国早已成为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很多欧洲企业的主要增长市场，深化互利合作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亦都是双方企业界的呼声。中方理解欧方对经济韧性的关切，但反对因为政治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干扰正常的经贸交往。傅聪指出，中方坚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定位，期待欧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伙伴。马来西亚云顶半山发生山泥倾泻，摧毁一个露营营地，几十人被困。事发在凌晨，一个有机农场路边冧山泥，摧毁露营营地。当地传媒报道，初步显示营地有大约100人，大约30人已经获救，当局继续搜救。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喂喂，师傅，着咁靓去边啊？ 我阵间去影圣诞灯饰啊！ 啊，估唔到你咁后生，咁传统嘅活动你都仲做啊？ 影圣诞灯饰系传统活动吗？ 梗系啦，想知道有几传统，同埋影圣诞灯饰有咩打卡位？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卢思培、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人类的进步。昨日讲过，人类登月行动除了留下脚印在月球之外，还留下一句经典名句，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还记不记得？当然记得，刻骨铭心添。经典名句很多时会变成你的座右铭，甚至令自己寻找到人生方向，亦有可能变成警世巨语，一睇到可以引以为鉴。不过经典名句未必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啱用，可能需要作出少少调整，配合不同的环境。究竟是为了方便大家明白这些说话，还是属于恶搞，就要看你怎么看了。早两日准备工作的时候，人有三急，要找个地方处理一些小事情。当我去到这个公众洗手间之后，感觉不错，环境清洁，走到需要企的地方，习惯望住前方，好少左望右望。你知这些情况，免得瓜田李下，以为我不知在这里搞些什么的啦。我望住前面的时候，墙上见到有两行字写在这里，上面一行写住企入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下面那行就是如此事，请靠近尿盘。在这些公众地方见到的文字，通常都是某一些特定的事情经常出现之后才会写下在这里，就是要提提大家不要再做这些事了。例如你经常见到一个黄色的牌洞在地下，写着小心地滑，就是曾经有人看不到地下湿跣亲，所以才会有这个牌的出现，告诉你地下好滑咯。如果照这个逻辑，即是说曾经站在这个地方方便的朋友方便的时候，距离尿兜好远，所以才要写低，告诉相关的人听，其实是需要企入啲。我一边望着啲字一边想，究竟哪些人对自己咁有信心，觉得可以企到咁开，都可以命中目标，完成需要完成嘅事情呢？如果佢觉得整污糟地下都冇所谓，其实直头唔需要企喺呢个位。完成方便之后，当然要洗手。去到洗手盆，又见到一啲字写喺度，今次系一段文字添，写住鉴于卫生问题。洗手盘只作洁手之用，请勿在洗手盘清洗其他物品，以免影响卫生及他人使用，多谢合作。就算已经写了在这里，都怕人看不到，还有广播讲给你听。成日都说这些细眉细眼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直头是人类发展史。这个公众洗手间看到的文字，看到我们的生活习惯，真是需要一些变化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月夜 妙地在珍藏，默令人尽量地奔放，令内藏愿望和渴望再不可束缚。大地如滴着情爱汗，令地球落极的星光，亦令人但愿能制造逃生的个案。不必辛苦抵抗我，让你让我让爱马笑，张开双手拥抱我，让这一笑出意料。不必辛苦抵抗我，共震荡震荡这一笑，越在跳越在跳。若突然活着无重量，若突然欲望就高涨，便别让避忌和顾忌来分开我俩。不必辛苦抵抗我，让你让我让爱马笑，张开双手拥抱我，让这一笑出意料。不必辛苦抵抗我，共震荡震荡这一笑，越在跳越在跳越在跳，请高笑别避了。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如果有追开一套动漫叫做《链锯人》的朋友呢，咁佢哋应该会在一个劇情入面会见到啲细节嘅。 系 呢、這个细节同 问我问我，我有追开， 好嘢好嘢。 等我问下钟哥先。 好啦， 有冇发现？哎呀，弊噶，我都唔记得咗嗰、那个嗰、那个入边嗰个其中一个角色叫咩名？有一个长头发嘅，但有我我 揸住边嗰个 系咪？唔系，有个魔鬼。魔鬼角嗰、那個 哦，嗰、那個女仔， 嗰、那個女仔成日都係話成日都係話個中文譯名叫中文， 即係、那個、 翻譯嘅時候就話老子老子嗰個咧嚇，嗰、那個角色咧其實佢有一種嘅美食咧，佢自己特別中意嘅。喺、佢好似出過幾集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劇情需要咧，就有啲唔同宴會嘅，咁佢就專係嗌呢一種嘅食物。 咁呢個食物咧，其實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歡嘅。咁如果有幸去旅行嘅時候啦，特別去日本咧，就算係便利店咧。我行過，我都會忍唔住入去喺便利店嗰度買 咩啊？佢係中意吸血噶嘛？因為 吸血 因為佢係即係啲喺個故事劇情裏邊嗰啲惡魔係要吸血啊嘛。 嚇，係啦。咁佢除咗吸血之外，其實佢都好中意食呢個炸雞嘅。 係、哎， 係啦，日式嘅炸雞。 嗰、個題外話，你講開嗰、呢個人咧，劇透一個短劇就好笑，我覺得好幽默嘅。因為話説上一集。咁就話，因為佢要對付另外一個，即係係唔係真係要對付佢個老師？佢老師就要話、如果你一日可以打贏我咧，你就可以唔使再對住我啦咁樣啦。跟住咧，由於嗰、那個就話嗰個角色咧，佢用所有嘅一啲力量咧，都係用血有關噶嘛。跟住佢上對上嗰一次咧，就話用咗好多啲武器咧，都用血做出嚟嘅。跟住咧，用完之後即刻暈咗。跟住嗰個老師就話啦。梗係啦，你用咁多，所以你咪即刻貧血咯。 咁因為中國人嘅説法要食翻啲補血， 補血啊，係啊， 有好多都係啊，即係豬紅啊，嗰啲鴨血啊，唔知關唔關事啊？ 即係佢背後嘅意思即係話你要用呢啲武器，你都唔可以一次過拱曬出嚟。 咪係咯， 你一次拱曬出嚟咪貧血咯， 唔夠血啦嚇。咁呢個真係題外話。不過咧就講翻佢呢個炸雞， 炸雞 日式嘅炸雞。日式嘅炸雞咧，其實就唔係就咁喺個鍋嗰度就炸，亦都唔係話中國有一種譬如黃姜粉炸雞，其實嗰只都好好食噶。 不過譬如幾個地方啊， 嗯、 譬如中國嘅、 嗯、 日本嘅、 嗯、 韓式嘅、 嗯 外國即係美式嘅、 嗯， 其實都有炸雞，但係三種嘅炸法真係都幾唔同。 係喎、呢個真係講得啱喎。其實我自己即係香港好多茶餐廳，佢哋都會用一種黃姜粉去炸雞， 嗯、 即係炸完出嚟之後咧，你發覺佢當然係真係黃黃地嘅。因為佢黃姜粉嗰個色素嘛，係啦，咁另外就係佢食起上嚟嘅時候咧，都係有一種黃姜嘅香氣喺度嘅。呢、這個都係我自己其中一個幾中意食，但係煮起上嚟其實都唔係話特別難，因為主要都係用翻黃姜粉去到烹調。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呢一個日式嘅炸雞咧，你想整得好食嘅話咧，又唔係話好難嘅啫。首先要準備當然係雞啦。 嗯 我就會準備啲已經去咗骨嘅雞髀肉，咁啊食落去就會嫩口嘅。跟住咧就準備一個必殺嘅武器， 係咩？ 保鲜袋， 又系嗰样， 又系保鲜袋。咁啊，呢个 就话阿小白讲到话去骨嗰一样嘢系好奇怪，唔同地方有啲就去骨， 系啊， 有啲就专登要保留翻条骨， 系有啲就系俾你用嗰条骨咧拎住， 系啊， 跟住就慢慢去到 即 系系啦，食下佢啊，啜下佢啊，拎住佢，咁有个开心嘅情绪喺度嘅。好啦，咁我第二亦都系将一啲鸡件咧就已经 放落保鲜袋， 系啦，放入去啦，咁啊切好咗相应嘅大细啦，跟住咧就可以咧就开住嗰个嘅保鲜袋，咁啊准备啲材料就准备一次过咧就落埋落去。这个保鲜袋里面首先要准备定啲姜啦，亦都要准备定啲蒜头。蒜头其实就好简单，呢个喺一剥咁剥到佢碎咗， 使唔使变蓉啊？ 这个姜就要磨蓉。系啦，姜就 但系蒜就唔使做蒜蓉， 唔使做蒜蓉， 唔使做蒜蓉， 因为蒜蓉大家成日都懒咧，买嗰啲啱啱嗰啲酱就算噶啦，费事剁啊， 我哋谂住系嘛， 系啊， 倒一羹落去 搞，系轻松啲啊， 其实都得噶，其实倒一羹落去油，因为我哋要个味啫嘛，反正其实我哋去到最后嗰个炸鸡，我哋都系食个鸡嘅， 即系 其他嗰啲都唔系好重要，反而你系喺譬如市面上买到一啲樽装嘅，已经有个味道喺度，我觉得都已经 OK。好啦，另外咧就系要落啲豉油啦，豉油就系落一羹咁。視乎你嗰個大細嘅，其實你基本上染到所有雞件佢都有顏色，即係上咗色嘅話咧，其實亦都夠噶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準備定啲sake 去到調味嘅。咁sake 嗰個比例同豉油咧，豉油落幾多，你sake 就落翻幾多咁樣。咁好簡單。跟住亦都準備定味淋啦，味淋就係頭先落豉油嗰個份量嘅一半。咁我就覺得已經相對嚟講係足夠啦。好啦，跟住咧。咪拉翻好嗰個鏈，嗰、那個咩鏈啊？就係嗰個密實袋嘅鏈啦、啊。咁啊，又將佢咧就撈埋佢，搖下佢啊，跟住自己令到佢搓得勻啲，跟住亦都可以咧就放上去一個一個兜嗰度啦，跟住落下啲炸粉喺上邊，再撈撈撈撈撈，好啦，撈完咗佢之後咧，咁你亦都要準備一個 pan。準備定個 pan 就加一啲，其實加菜油都 OK， 因為佢哋煮餸或者炸嘢好多時亦都中意咧，就係用佢哋自己出產嘅菜油，咁其實亦都已經足夠，個温度亦都夠。咁你如果大家有温度嘅話咧，因為今次想喺佢炸嘅過程入邊想炸得好食啲咧，我哋就喺温度同埋時間方面咧。 着手少少，反而其實前面嗰啲調味嗰啲咧，我覺得係好簡單。今次咧着重嗰個地方就喺個温度，我哋要準備160度嘅油啦。所以大家可能就要買啲儀器，係可以 check 到油温度嘅儀器啦。 上面有個標咁樣噶嘛， 係啦，有個標嘅，係啦，有啲就槍咁樣射落去都有，係啦，都有嘅。咁你就準備定160度嘅熱油啦，咁啊就放將你嗰個雞就放落去啦，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幾耐啊？大概炸5分鐘，因為我估大家嗰個雞咧唔會太細嚿，我五分鐘咧係因為嗰個雞咧大概係最少都有我半個拳頭咁大嘅，即成年人半個拳頭咁大嘅。咁你先食落去有口感，同埋啲雞咧有時你炸完之後咧，當你咬落去太細嚿嘅，你變咗一口雞，你無謂啊。但係你咬落去嘅時候，即係你咬爛嗰個雞，將個雞分開嘅時候咧，佢仲有啲肉汁。去到出嚟，系啦，咁嗰個係需要個 size 太細嚿嘅時候就做唔到，我哋要大翻少少嘅。好啦，咁你用160度嘅油咧，就先炸佢5分鐘，跟住拎上嚟咯。拎上嚟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啊，佢已經金黃色咯，望起上嚟都已經食得噶啦嘛。其實你咁樣炸落去，咁梗係食得啦。但係你要令到佢更加好食咧，就要花少少心思啦。好啦，我哋先準備咗第一次嘅油，跟住拎出嚟咧，我哋先攞個廚房紙就放喺個碟上邊。就將啲油咧就印咗佢第一浸嘅油先，跟住嗰個鍋咧，其實你要將佢再加熱。 係， 我哋頭先160度嘛，今次我哋就將嗰個温度咧就加到去190度，我哋就準備翻炸，即係炸第二次，即係兩次嘅呢、這個二段式油炸。 咁犀利㗎！我以為快快手咁搞得掂喎、 啊，其實都快手嘅，咁你只係將佢加熱啫嘛。我已經冇話叫大家你換咗啲油蓋再靚啲。其實就應該差唔多嘅，跟住就第二段式嘅時候咧，就190度嘅油，咁咪再將啲雞咧就放落去炸。好啦，炸完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拎上去咧，就準備食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想係更加全面啲，同埋食個味更加香，帶出啲雞味更加濃郁嘅時候咧，我哋要準備多少少嘅材料。第一就係準備定呢一個嘅檸檬啦，檸檬就好簡單，大家諗到就係擠啲檸檬汁上去嗰個雞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想傳統啲食翻佢哋嗰個食法嘅話，仲要準備定蘿蔔，因為佢哋中意咧蘿蔔蓉啊，即係你點咗啲檸檬汁上去個雞之後咧，佢哋仲會點埋呢一個嘅蘿蔔蓉。 哦，呢個未試過。 蘿蔔蓉啦，跟住放喺嗰、那個雞嘅菜式隔離，就攞個碗仔裝住啲蘿蔔蓉。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定啲菜咧，椰菜，椰菜就將佢切絲，咁就放喺嗰、那個雞隔離，即係拌菜，係啦，拌菜咁放喺度。咁你中意嘅可以準備埋少少呢一個葱啦，同埋咧嗰個蘿蔔之後，你有啲蘿蔔蓉噶嘛，你可以落翻咧人哋食譬如食天婦羅。嗰啲嘅醬汁咧就加多少少喺個蘿蔔蓉上面，咁有一種咧甜酸嘅感覺。好啦，到你真係食嘅時候，同埋上碟咧，你就發覺係一碟好工整，而且咧係就算唔食飯都肯定食到你都幾飽嘅。係 啊， 一碟即係日式炸雞啊，呢個都相當之出名，亦都咧就係個做法亦都唔算太難嘅。咁如果有時間炸完之後咧，譬如你10:30炸，11:00就開波， 啱啱好， 啱啱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五少少时间，你想俾你哋可以去即系叫做温馨一下，定还是留低一个遗憾俾你哋？ 温馨， 温馨啊！ 遗憾喺世界杯好多啦，唔需要再有遗憾。 既然系咁样，俾多一个遗憾。 好， 就系琴日睇。咁如果你都知道，超级英雄电影咧，通常分两大阵营啦，一个就系漫威啦，另一边就系 DC 咁样啦。咁两边都有拍真人版噶啦。咁 DC 嗰边咧，永远都话弱势弱势。咁弱到点样咧？咁弱到系琴日睇到有个报道啦。咁之前咧喺黑亚当里边咧，即系叫翻呢一个饰演超人嘅亨利卡维尔咧。穿翻嗰件紅斗篷出嚟，做翻次超人，因為隔咗好多年嘅啦嘛。 冇錯， 做翻諗住，哇！佢回歸啦。 係啊， 殊不知呢頭講完，嗰頭佢琴日喺佢哋自己嘅官方網站嗰度又話啦，啊！佢哋同新嘅DC 嗰邊嘅管理層傾完啦，佢唔會再飾演呢個角色。 哎呀， 係唔會再飾演啦。哎呀，佢話佢冇機會再穿呢件紅斗篷。 哎呀， 咁即係話。換言之，如果大家想睇亨利卡維爾做嘅超人 Superman 喺平行時空睇啦， 要平行時空， 或者睇翻啲舊嘅超人 咯，係啊，即係有啲唔可惜，因為其實近呢10年咧都係佢飾演超人啦，咁同埋大家都會覺得佢就係超人啦，係 啊， 咁但係咁我新嘅管理層阿 James Gunn 咧就話佢哋想將超人由佢後生年代再嚟過。 又重啟啊！ 但就唔會喺個農村年代嘅、啊，就會喺呢一個叫做喺即係喺嗰個 Daily Planet 嗰個報館嗰度嗰個年代開始再做一次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要喺其他方法裏邊先睇到咧。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获世界。 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转个头咧，当然有咧，Yu姐啦，系 Michael 哥啦，同埋小强哥嘅《风 show 快活人》啦。